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蓬袭击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建南、沙美建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此外，热带风暴巴蓬会在今明两日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至大浪。南澳建南、沙美建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50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4600米，有薄雾；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2600米，有薄雾。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老公 ，BB 出世之后，我想喂人奶啊！ 抽住 BB 出街要喂奶，咪唔方便咯？ 你睇下公园嗰边有个妈咪喂紧人奶，呢间餐厅都欢迎妈咪喺度喂人奶噶。仲有啊， 咁即系好多地方会方便妈妈喂人奶啦。 父母梗系想俾仔女最贴心嘅照顾，请大家支持母乳喂哺友善社区。想知多啲母乳喂哺嘅资料，上 www.fhs.gov.hk 睇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咧，咁啊嚟到系6:07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星期一啦，咁啊不过今日星期咧，相信咧就会过得容易少少，因为咧都中间啊夹咗好多唔同嘅红色假期喺度啦。除咗红色假期之外咧，就仲有嚟紧啦，23号，好快脆咧就会去到2020年啦。咁啊，仲有差唔多一个星期多少少嘅时间咧，咁啊又会踏足一个新嘅年号啦。咁到时咧，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咧喺新嘅时候把握啲新嘅机会，咁啊迎接新嘅将来，咁就更加好啦。各位听众早晨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你哋一齐喺朝头早嘅时候度过每一分每一秒噶。 晨光每日一格。 人好容易就会面对住同样嘅错，然后继续犯。 人如果要进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警醒，同一个错误它将会来临，同一个错误它将会重蹈覆辙，同一个错误将会再次重复在我们的眼前出现。所谓知错能改，又或者是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如果我们不在失败当中吸取教训，然后失败再一次降临的时候，我们能够怨哪一个呢？在你身边会不会经常都出现一些同样的错误，同样的人，同样的事，同样的犯错？如果是的话呢，似乎你距离成功还有一段时间，不妨我们警醒着自己，时刻提防着一些将会重复的错误来临，这样在新的一年我们就有机会面向成功的了。 再得到你。 许美静一首作品《平之故凡》，外面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89%。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成日都话每日一苹果就医生远离我，我哋由细到大都听啦。有研究发现啦，想要透过苹果获得健康，竟然间系要每一日食两个。好啦，我哋望一望原因先。英国一项嘅研究发现啦，每日食两个嘅苹果，有咗咧就系降低我哋嘅坏胆固醇。呢个就嚟自英国雷丁大学啊。他们找来就40名年龄介乎29至69岁的研究对象，他们曾经患有轻度高的胆固醇，而且平均 BMI 即是高的肥胖指数就是 25.3。 40人被分为就是实验组以及就对照组，实验组需要持续8个星期每一日食用两个苹果或者饮用同等分量能量的苹果产品。研究人员在每一次会面的时间都会收集他们的血液样本，量度各类的数字。结果显示有进食苹果组别的坏胆固醇、三酸甘油脂都有下降。好了，报告显示这个可能就是跟多酚和纤维有关的。每 100g 的苹果大约含有110mg 的多酚以及2-3g 的纤维。多酚就是一种其中的一种抗氧化的种类来的。具有好强嘅抗氧化作用，能够阻止细胞因为氧化作用而受到咧就系破坏，进而有助咧就系预防疾病啦。好啦，重点嚟啦，果胶。至于果胶方面咧，系植物细胞之间一种咧就系重要嘅成分嚟噶，亦都咧就系水溶性纤维嘅一种。唔知道咧，大家有冇成日听过咩叫果胶咧吓？报告提到，今日欧洲食品安全局指出，每一日摄取 6g 的果胶就有效降低胆固醇。不过经过就是苹果所摄取的纤维未必足以就降低胆固醇。就研究结果而言，有可能就是因为多酚和果胶之间产生了就是协同作用，令到就是降胆固醇的效果就是增加的。好啦，我哋成日都话果胶，果胶，果胶咧就系一种天然高分子嘅化合物嚟噶。佢主要存在于所有嘅高等植物入边，系植物细胞之间嘅重要成分。果胶咧就沉积于初生细胞壁啊，同埋细胞间层噶。喺初生壁当中啊，同埋唔同嘅含量嘅维生素啦、半纤维素、木质素等等嘅微纤丝咧。以及就是伸展蛋白互相交互，令到各种细胞的结构更加坚硬，表现出就是有固有的一个形态，是内部细胞的重要支撑物质来的。所以果胶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果胶通常都可以在一些譬如是金骨的果皮那里就是摄取的，通常呈现黄色或者白色的粉末状，具有凝胶、乳化等等的作用。果胶其实也是一种天然的食物添加剂，可以制造果酱、果冻、酸奶、雪糕等等。当然其实果胶也有水果保鲜的作用的。在医学上面，果胶增大了就是可以告诉我们粪便的黏度和分量，这样它就可以令到我们就更加有效治疗我们的便秘和腹泻等等。所以呢，果胶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营养素或者化合物，令到我们的身体呢就得以继续呢的细胞良好地去到生长的。 yeah. 怎么可以输？亲密的曼语，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 有酸相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一餐必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伤情感，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拣，是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是多啤梨点样拣，是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是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人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冇得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减到我可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 A 餐 B 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只需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想同你成长，十蚊两多少，三蚊一只橙，一点都应该失恋惨，定系假好难，食餐好就间餐饱，情越浓口越淡，拣下啲士多啤梨有冇难，拣人我真系唔识拣，士多啤梨啤梨 嘅作品啊，士多啤梨苹果橙。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系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有正能量好多时咧，都系喺屋企嗰度开始噶。嗱，点样可以做到呢？先睇睇呢个统计先，咁啊，国际崇德社啊喺17区总监啊，佢哋就喺22号嘅时间咧，咁啊有一个咧就系公布，话到有数据显示香港女性做家务嘅时间咧较男性多3倍，亦都有6至7成啊曾经咧有工作嘅女性，大部分婚后大部分婚后之后仍然需要咧就退下来，只系得40% 仍然工作。好啦，亚洲地区仍然未完全消除女性以家庭为主嘅观念噶。香港女性做家务嘅时间咧，原来比男性多成3倍嘅，亦都有6至7成啊曾经有工作嘅女性，婚后之后大部分咧都需要咧就系休息下啦，只系得40% 仍然系可以即系坚持自己嘅工作嘅啫。男性方面就有60%在单身的时间就是有工作，但是有家庭责任之后就增加了70%，这个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观念，似乎在这个调查上面某程度上都可以就是显示得到。他们说到有70%入住庇护中心的妇女都曾经就是遭受到就是虐待的，不过他们亦都仍然 由于咧想俾小朋友完整嘅家庭，离开受虐环境需要咧就系面对好大嘅挣扎噶，最终只系能够牺牲自己。佢哋话到机构只有24小时嘅求助电话，当求助者愿意踏出一步咧，佢哋都好希望可以帮忙嘅。重点亦都嚟啦，咁你到底自己屋企嘅时候啊，你系男性嘅时候，会唔会真系咧就做家务方面咧冇咁着力呢？女性嘅时候咧，系唔系又系喺工作嘅自己嘅人生嘅仕途上边咧，就需要咧就系、是放弃少少，然后咧就将啲时间拨咗喺屋企嗰度完成更加多嘅家务咧？咁我自己咧就会觉得咧，男女平权就讲咗好耐啦。要做到完全平等咧，的而且確係需要大家嘅努力嘅。不過有時男性咧都應該咧就係多啲啊努力去到咧就係幫忙下屋企，例如做多啲家務，幫忙下咧咁樣啊屋企先至得以維持嘅。咁啊樣樣嘢就每人行一步，咁啊大家咧就舒服得多啦。 的女人，从未追想真是好，你会感抱着前人前身的人民，错了错了爱人，抹去了你的伤痕，能回来陪伴这生，可抱着情人来深深的再吻。 一首嘅歌曲嚟自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中日韩经贸部长会议昨日在北京举行，三方重申将积极推动明年如期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并在这个基础上共同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中国商务部长钟山表示，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全球动荡源同风险点显著增多，作为东亚以至全球三大重要经济体，三方要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同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水平，为世界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贡献。英国连锁超市 Tesco 委托中国一间印刷厂制作的圣诞卡被发现内有声称是上海青浦监狱外籍囚犯的求救信息，表示自己被强迫劳动，希望有人帮忙通知人权组织。Tesco 对报道表示震惊，已经暂停以这间工厂生产圣诞卡，调查事件期间背中涉事商品下架。英国伦敦一个六岁女仔早前从 Tesco 购买一盒圣诞卡，发现当中用英语写上的隐藏信息，内容提到期望可以联系一名叫韩飞龙的男子，他是一位英国私家侦探，声称协助调查葛兰素史克药厂在中国涉贪的行为，曾经在中国被判囚。韩飞龙表示不清楚在圣诞卡上留下信息的囚犯是哪个，但他曾经在青浦监狱服刑，认为里面的囚犯很可能听过他的名字。他说出狱之后曾经和囚友联络，但中国近来严格管控监狱的消息流通，没有一个囚友能够直接回信。印度总理莫迪为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辩护，强调国内的穆斯林完全不需要担心。莫迪在新德里出席执政人民党活动，向支持者发言时说，法案是要协助遭受迫害的人。他指责反对派讲大话和散播谣言，又谴责针对警察、公共交通、店铺和政府设施的攻击行为。国会早前通过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在全国多处触发的示威持续，至今二十多人死亡。法案容许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和巴基斯坦受宗教迫害的非法移民获得印度公民身份，但不包括穆斯林，被指歧视穆斯林和违反宪法。利比亚国民军在东部海域扣押一艘载有土耳其船员的货船。国民军发言人表示，国民军属下一支海军作战巡逻队上星期六在德尔纳附近海域巡逻时，扣押这艘载有土耳其船员的货船，并带到东部港口检查。声明没有透露那艘船所载的货物或者船员人数等细节。利比亚近年局势动荡，国民军主要控制东部地区，和获得联合国承认控制首都的黎波里等西部地区的民族团结政府对峙。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上月签署地中海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土耳其国会上星期六亦通过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达成的安全协议，土耳其可以应对方要求提供军事训练和装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佢同希特拉好相似，都系觉得自己系上天委派落嚟去拯救意大利人。他的野心是想恢复古罗马帝国的意大利，他认为民主是一套失败的制度，所以以法西斯主义治国。但为什么这位独裁者最终被批评为活在希特拉和史太林影子下一个微不足道的暴君呢？独裁者攻略，明晚9:30，港台电视31。 一签好到尾，再签人人笑眯眯。冇错，地产代理协议可以厘清地产代理同客户嘅权责、协议有效期以及地产代理对交易有冇利益冲突，客户有保障，又可以避免无谓争拗，自然人人笑眯眯啦。记得喺睇楼、租售楼宇或者放盘之前签订地产代理协议啦。有唔明上地产代理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36的时间，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卷和陪住你们的。外面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9%。先看看今天早上有什么报纸。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哦，报纸看多几版是很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跟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升息。惺惺相惜嘅有关系嘅嘢嚟嘅。好啦，天马同埋汇精嘅河滨长廊啊，十月咧就正式开放使用啦。发展局局长咧咁啊，寻日嘅时间发表网志啦噃。诶、哎，哦，有网志，睇下写咩先。今年新开放嘅河滨长廊长达2公里，分布咧就喺维港两岸多个嘅地区嘅，令到目前啊维港河滨长廊嘅总长度达到23公里噶，增长咗咧就大概10%。维港海滨长廊咧，咁啊，如果真系跑嘅话，都系半马，好嘢。佢都指出啊，咁啊，海滨会同埋民间设计师咧就系合作噶，咁啊，定期举办咧期间限定嘅设计，而为咗配合圣诞节啦，天马至到会展嘅长廊安装咗特别嘅艺术装置噃。佢话到啦，该段新海滨长约就560米嘅。阔大概咧就系6米，不过由于工程关系啊，目前长廊仍然咧就设有围板噶。等待工程完成之后咧，就会移走呢啲嘅围板噶啦。腾出用地将会成为海滨长廊嘅一部分。佢话到啊，有关嘅安排贯彻咗政府同埋海滨事务委员会倡议嘅先博通再优化嘅理念。现时啊，临海段嘅率先开放啦，较原定计划提早咗15个月噶。佢都指出啦，先博通嘅长廊以简约嘅设计就为主噶，咁但系就会透过同民间设计师合作，定期创作一啲设施同埋装置。咁啊，头先讲过啦，临近圣诞节啦，天马至到会展嘅长廊就会安装咗2组嘅小型维港霓虹灯装饰啊，而长廊中段啊，灯岸台街附近咧， 就会铺设咗两块透明嘅地砖，砖内咧就展现咗香港旧式住宅嘅屋企模型噃，亦都有咧就大牛龟嘅电视机艺术装置，等市民咧可以重温昔日嘅香港情怀。佢都话到话，咁啊未来咧，咁啊希望物色更加多嘅海滨空间，同民间合作咧进行唔同嘅短期项目，建立更加多姿多彩嘅海滨噃。海滨长廊咧，今日你会唔会亦都有机会咧，可以去欣赏一下咧？其实呢一类型叫做期间限定嘅设计咧，我自己都觉得几好嘅，因为我哋好多时咧去到外国欣赏人哋嘅设计嘅时候咧，我哋就会话人哋嘅设计咧好有本土特色，咁啊成日都话香港咧就缺乏嘅，咁而家香港有啦。我哋又會唔會咧，就係諗一諗啊？其實有咗嘅時候，我哋有冇認真咁樣去到愛惜佢？有冇好好地咧，就係叫做睇下佢、欣賞下佢咧？如果冇嘅時候咧，咁我哋就真係要諗一諗啦嚇，唔好淨係讚人哋嘅，我哋都要欣賞下自己嘅本土嘅地方嘅特色噶嘛。嗱，連接天馬同埋香港會展啊！嘅海滨长廊啦，咁之前咧10月21号就正式开放使用啦，公众从此咧就可以由石塘咀西区副食品批发市场、沿海漫步或者就缓跑，至到咧就系湾仔嘅会展，全长大概4.5公里噶，成为维多利亚公园啊两岸目前最长嘅海滨长廊，4.5公里啊吓。新嘅海滨长廊大概咧就系长啊560米嘅，宽大概6米，坐落新填海土地，属于咧就系优化湾仔海滨项目嘅一部分嚟噶。为了贯彻政府和海滨事务委员会倡议的先博通再优化的理念，所以就会尽快就是给市民就率先享用的。沿着长廊兴建的四座公众登岸梯级同步就是启用了，建立了就是水陆的联系，为未来活化维港的水体增添了更加多的可行性。而已於2021年初完工的第二階段工程呢，就會增加更加多的設施啦，包括呢就是兒童遊樂的空間啦、遮蔭的座椅、草地小徑和觀景小山丘等等。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出年亦都呢就是會在會展以西方面呢就展開一個呢就是園景平台工程，將海濱長廊和灣仔的港灣道一帶現有行人天橋網絡連接，咁啊，等公眾更加直接方便，可以由灣仔嘅內陸啊，即係直頭應該係灣仔嘅地鐵站嗰度啦，就直接經過呢一個咧就長廊啊，前往呢一個嘅海濱嘅。呢個咧發展令到中環、金鐘、灣仔一帶嘅海濱方面咧更加具有特色同埋吸引力噶。呢個路段咧都可以令到我哋欣賞到更加多香港嘅景色，都係呢一啲好嘅事情嚟嘅。 很久不見了。红灯闪过了，行过右线，进入了桥，香烟都戒了，拱都转过了，微远待你，我认识太少，而新供应不错吗？还一周加班几次吗？年薪应该都不错吧，就快雨下。其实没有东西真想要讲，从前熟到太多东西不够讲，难到近方却闷到发慌。其实你今天初初到港，情人换了几多不敢再讲，时间逝去我们都吃糖。九一一说过，七一都说过，无法突破我或要播歌，歌声一个个通通都生疏，知己都一样，熟的都变疏。 错吗？才刚刚一早讲过吗？如今香港多转变吗？大家好吗？其实没有东西真想要讲，从前熟到太多东西不够讲，谈到近况却半道繁忙。其实你今天初初到港，情人换了几多不敢再讲，时间逝去我们都吃饱。昨日像老死争执过，但是什么都会过，如香港的灯箱最后剩低几多。其实没有东西真想要讲，从前熟到太多东西不够讲，谈到近况却闷到发慌。其实你今天初初到港，情人换了几多不敢再讲，时间逝去我们都要吃糖。需要讲，从沿岸看到的一簇簇曙光，用我代说答谢你到访。宁愿有些东西不需要讲，条长路远都肯亲身到访。朋友万岁，有什么在讲？ 一首歌嚟自陈奕迅《百里公路》啊。今天早上继续有我们的 KOL 啦，咁啊，咪咪 Chan 亦都会上到上嚟噶。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 我是赵赵亮， 我好中意有主题曲啊！ 真唔得啊！呢、這个 即系格杰冷哥啊！呢啲叫做系咪啊？ 哥啊，都诶 help 我啊，哇陈都哥，得唔得啊？ 好好听、啊！ 我呢啲系福建话扮潮州话喺度讲俾人听啊！ 唔系，我唔识啊嘛，你唱翻我都当系噶啦。 咁啊啱噶啦，咁啊当我呢啲直头系添啦， 系啊系啊。 潮州真系呢个咧喺香港几容易食到佢哋精美饭餸菜式佳肴嘅一个即系地道菜嚟噶。 系啊，嗱，我上次讲咗，希望咧我做多啲功课。介绍定唔同嘅汤饭嚟紧呢个礼拜咧，都暖下大家个胃。 啱啱啱， 系咪？咁如果讲到汤饭啊，点可能系咯？ 就系你嗰个饭糊啊， 系 买过个新噶啦，漏咗啲味出嚟啊！一闻就知道系啲潮州嘢啦。 真系冇可能冇潮州汤饭咯。 系，但系潮州汤饭啊，好香啦！你隔住个糊啊，其实都闻到嘅。 系， 点解佢可以咁香？入边有咩料难唔难整咧？ 叮叮叮叮叮叮叮，系啦，就系嗰啲鱼味啦。 鱼啊， 系啊， 扯嚟周街有鱼啦、 啊，大地鱼啊，你 冇大地鱼啊， 你冇睇下电视啊， 红衫得唔得啊？ 咩嘢 啊？介绍我整嗰啲汤咧，煮云吞汤，即系食云吞嗰个汤啊嗰啲咧，就搵个大地鱼咧喺个炉度烧下烧下咧，攞嗰嚿鱼去滚汤咧，嗰、那个汤味真系冇得输，即系嗰甜味香味真系冇得输，系、 哦、 啦。咁当然，如果有啲人觉得太麻烦嘅咧，系、有啲大地鱼汤粉嘅。 哦，系咩？ 系啊，咁就但系冇我，你问我就梗系冇嗰啲鱼片啊，嗰嚿鱼干啊， 咁一定系啦，咁一定系。我问你啦，即系嗰啲鸡汤好啲，定系即系攞只鸡去整个鸡汤 啦？系啦系啦，其实就咁样嘅效果咯，都系。咁但系如果你想食到嗰只味嘅精髓咧，都冇事嘅，都唔会输嘅，系啦。咁总之你要食潮州嗰个汤饭咧，大地鱼汤 base 个底咧就走唔甩噶啦。 系，当我真系好唔得闲啦，我真系要买嗰啲大地鱼嘅热粉啊。 系啊系啊。 系啦，边度有得买咧？ 又系周街有得买， 潮州铺啊， 系啊，杂货铺啊，嗰啲都有得买噶。 五金铺有冇啊？ 你试下，不如系啊，话到就话埋俾听边间五金铺有咯吓，记住咯。 五金铺啲朋友攞士巴拿啫， 系啊，即系你一见到佢有，然后佢入去攞士巴拿，你好快啲走啦。 佢话有，我反而要快啲走添啊。 系啦，系啦，系啦。 如果五金铺啊， 咁咧，如果你真系有大地鱼粉咧，咁其实都摆喺屋企咧都冇死嘅，又系，即系你平时自己咧可能 滚滚汤， 你当鸡粉。咁用都得， 整米粉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自己买啲鱼蛋翻嚟备备货啦，系咪先？跟住整个大地鱼粉嗰啲捞个汤，喂， 搞掂，系啊，咁啊，就 系 咁啊。咁如果你真系会买块大地鱼自己翻嚟烧嘅，然后滚汤嘅，咁就有另外嗰种精髓啦。 嗯， 系啦，咁其实就系讲紧嗰个鱼汤底啦。 嗯， 咁跟住潮州粥，你食过咩潮州粥啊？ 蚝仔粥 咯，蚝仔粥啦，系啊，咁蚝仔有啲人就觉得腥嘅，又或者觉得麻烦处理嘅。 其实我真系好中意食蚝仔粥嘅， 系咪啊？ 系啊，潮州餸嚟讲，即系呢个蚝仔粥，我觉得真系一绝。 系啊， 系啊，佢又唔会好似我哋平时食开嗰啲粥咧，要煲咁耐啦。 快靓就好快嘅就蚝仔煮得，系啊， 真 系 好快， 滚起佢就食得噶啦， 好似即食面咁 啊。系啊，系啊， 系啊。 但系有啲人真系觉得诶好惊蚝仔，好难处理咁啊，咁啊用翻自己平时熟悉嘅肉碎咯，最快靓正咯， 系啊。 咁其實你嗰個魚湯滾起，然後你加啲肉碎落去，係啦，然後啲肉碎再懟碎佢啲啦，係咪？咁跟住嗰兩個精髓知唔知係乜咧？ 兩仲有兩個精髓， 係啊， 肉碎落咗噶咯喎， 就係完噶啦！你平時食嗰啲 完噶啦， 唔會。 我知，諗到 唔會 芹菜。 系啦， 系嘛， 系啦，切得系啦，芹菜啦， 胡椒粉， 系啦， 胡椒粉算唔算啊？ 可以，蒜蓉啦，嗰个叫做咩啊？嗰个叫做，哇，突然间断晒片添，嗰个叫 芫茜啊， 芫茜系啦， 你 一个芹菜，一个芫茜，冇得输啦，又系，嗰个香口， 系啦，呢个都系嘅， 系啦，呢个我都会推介，如果我哋当汤饭带翻去咧，其实都可以有权系喺公司叮嗰时，即系我切好咗嗰啲洋葱，芹菜粒，同埋嗰啲芫茜粒，我哋就。有叮翻热嗰时先摆落去叮， 咁啊唔会老 咗，系啦，唔会霉咗啦，咁样。咁呢个汤咧，头先你讲嗰个咧，就系本来系最后我叫做点子，你啊当精髓用嘅胡椒粉啊。 哦，胡椒粉呢个真系一绝， 即系捞好汤饭食嗰时真系要撒两下。 我系要撒好多胡椒粉。 我觉得系因为个大地鱼同胡椒粉配 撞啊，因为佢哋系撞到啲味出嚟。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提鲜提甜，然后少少辣咁样咧。系啊， 不过我自己觉得咧有个问题，就系啲饭咧，虽然我系煲好咗啲翻公司啦，跟住就再叮翻热个汤，再倒落去啦。我硬系觉得咧，如果就咁用嗰啲即系叫做隔夜饭，跟住再叮，会唔会影响咗嗰个潮州肉碎汤饭嘅口感咧？ 点解咧？点解你会觉得会影响咧？ 系啦，因为个饭咧，我本身要喺呢一个微波炉嗰度叮翻热佢啦，系啦，叮翻热佢之后咧，我又惊佢有啲硬，好啦，然后我就嗰个汤另外叮啦，跟住就再倒落去啦，咁我应该系咁样嘅次序定还是？不如我倒咗啲汤落去个饭入边，一次个摆入个微波炉嗰度。叮狠狠咁样叮佢，咁啲饭咪唔使惊佢硬得滞咯。 呢个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即系如果你想佢早啲淋啊，系啊，咁就可以一齐摆埋一齐先至叮咯。但系都真系叮嗰下先好摆埋一齐，千祈唔好真系汤饭咁带翻去，你就会后悔到不得了噶啦。 系啦，如果唔系啲饭咧就变咗。胀晒 系啊，咁其实如果你个饭咧，就算你分开叮饭，永远都要加少少水落去嘅，系啊，因为其实叮嘢其实佢会抽干一啲水嘛，所以你一定要倒少少水落去，等佢咧帮你抽翻啲水，咁个饭咧就又软又香口噶啦。 嗱，有蚝仔难处理啦，咁但系譬如我呢啲人咧，你就系叫我食呢个肉碎汤饭咧，硬系觉得周身唔自在， 系， 即系我觉得即系潮州啊，点能够冇蚝仔咧？系咪？ 系 好啦，如果我又唔想咁麻煩，又咁大陣味。喂，你估咧？我超級市場買啲青口翻嚟切碎佢，係咪嗰回事嚟啊？嗱， 我又冇試過。你知唔知我試過乜嘢啊？我試過咧係 豪仔，因为豪仔咧，我知道唔系每个街市都有得卖嘅。 系啊， 你去北角嗰啲街市就一定有得卖嘅。系啦，你去湾仔街市都未必成日有得卖嘅。咁咧，我试过整肉碎粥，咁但系都觉得想有只豪仔喺度，你知我做乜啊？有罐头豪仔嘅。 系咩？ 系啊，即系外国人嘅罐头，系好似油浸吞拿鱼咁嘅。 唔系嗰个罐头，唔系唔系嗰个豪仔。 系 你系咪讲紧打边炉嗰啲啊？好大只嗰啲啊？ 唔系，系生蚝仔咁样嘅，但系细只嘅蚝豉仔咁嘅。size 就 佢個罐頭嚟嘅， 罐頭嚟。 佢罐頭個樣子都好似即係五香肉丁咁。 佢係寫住蠔，係好似吞拿丸咁嘅樣扁嘅，係啦。咁、 哦、 就係油浸蠔。哇，好食到爆炸噶，其實係 咪啊？ 好好食，好好食。 喂，呢、這個我真係冇留意喎、啊。 即係油浸吞拿魚啲 friend， 正常超級市場都有㗎。 有得賣嘅，就油浸蠔。嚇嚇咁你就可以解決到有蠔嘅問題啦，係啦。 咁啊，做生意唔使煩啦。 係啊， 夠蠔。做生意好忌呢啲， 系啊系啊， 即系大家好 心 扯， 唔 够蚝就唔得啦。咁你食呢一个肉碎汤饭嘅时候，可以买埋呢一个叫做油浸蚝仔， 系啦、 啊，摆埋落去。喂，啲油倒唔倒埋落去好啊？ 你平时食吞拿鱼啲油仲要唔要噶？ 唔要， 咪就系咯。我通常都开呢啲罐头嘅时候咧，开一开然后就倒晒啲油先嘅，因为嗰啲油其实去帮你浸住。 佢哋通常话 sell 嗰啲油咧，譬如嗰啲沙甸鱼嗰啲 sell 嗰啲油系咩纯正，唔知咩超级橄榄油咁。 系，但系我都会觉得 over 咗啲嘅。 我都系啊， 系啊，系啊，所以我都倒咗佢先，跟住就再食嗰个食物咯。 嗯，咁啊掂啦，咁啊又有肉碎， 又有 蚝仔， 掂， 搞掂晒， yeah! 开餐，拜拜。既然阿咪咪 train 啊，哇！呢一餐潮州啊，朝早嘅时间，搵阿糖哥出嚟一齐啊，潮一潮佢啊！一直嘅歌，七点钟之前啊，胜利双手藏，希望朝早都有餐潮州早餐食啊！ 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旅行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烟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埋死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话是朝朝娘，唔愿信命前生。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共你牵手风雨行，伴你一生一世不悔情意长。前路哪怕是掀起万丈浪，挺起胸往前勇闯，敢爱敢恨，死挨死悭胆冲气壮，从未怨过命，一生都打拼，胜利双手创。无怨 信命前生早注定，离愁梦里仍是家乡，要将今生改变。 胜利双手创。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啦吓，咁啊2019年嘅12月23号啦，咁啊室外气温系20度，直播室入边啊咁啊除咗有白元老同埋阿 O 之外啦，系嘛 ，Sammy 都入咗嚟噶啦， 嗯，系啊，放假 feel 啦，大家都23号啊， 一入嚟 都 督我啊佢， 吓死我，同你打个招呼啫， 增加呢一个嘅专注嘅难度啊，考验你呢、這个，哇，圣诞节又真系到啦， 系圣诞节到啦，咁啊阿 O 早晨啊，早晨， 早晨。早晨咁啊！圣诞节今日都有少少圣诞气氛，好似去咗伦敦咁。 有咩？ 可能见到好低喎。 哦，咁呢方面系真系似嘅。 系啊，好大雾啊，阴阴沉沉咁啊。呢一刻嘅天气啦，呢一刻嘅你如果起咗身，喂、啊，已经咧搭紧车翻工啦，你应该感受到咧有一种好似去咗伦敦咁嘅气氛。 转头可以问下我哋嘅天气先生，出边系咪咁大雾？ 系啊，系好好好。咁啊，睇下系咪啲天气都系麻麻地啦。咁啊，有圣。全咧記得早一兩個禮拜咧，咪講話哇，今個聖誕節咧會好凍噶。 係啊， 時而勢 嗰陣時話到會去到我仲記得嗰陣時話平安夜當日24号啦，會去到咩16度。 係啦、啊，有啲消息傳出嚟。 係啦、啊，唔係嗰陣時天文台都講過嘅。 係係、 啊，而家19度啦。係、啊，聽日點咧咁樣？ 但係依家又好似。唔太冻、哦，这个圣诞不太冷、哦，咁、出嚟个效果好似话唔知又系十几廿年来咧最热嘅一个圣诞节、哦，又会咁大嘅一个逆转嘅，咁样原来天气都系咁嘅， 天气又永远都系不似预期噶啦， 有阵时你都未必估得到啊吓，咁唔紧要，最紧要咧心情方面估得到，控制好自己嘅心情啊情绪都系保持啊，因为过节啦，放假啦，咁啊。好嘅心情咧、哦、就可以自己掌控 咁样嘅，即刻帮大家睇咗啦。天文台咧就话到星期二啊，12月24号咧天晴嘅，19至23度吓、啊。好啦、嗯，去到呢个圣诞节当日咧，咁啊12月25号咧19至24度。 哇、哦，24度都几热下、啊，如果以晏昼嚟计， 天晴啊吓，咁啊个公仔嗰度有啲雾啦。好啦，雪好了嘅会气温回落几时咧？咁样12月27号。16度、 嗯、哦，真系哦，都去到啦，几多下 系啦，16度至20度啊吓。不过咧嗱，咁啊， 呢个系预测啦， 呢个预测啦，当然系预测啦。嗱、嗯，星期五咁啊，气温要跌到落16度之后咧，去到星期六日一啊，咁啊，跟住大家最关心嗰啲咩元旦倒数嗰啲咧，大概个气温啦，咁啊，下个礼拜三啦，下个礼拜二夜晚咧就系呢个除夕倒数啦。咁、啊，当晚嘅气温咧就17至21度左右啦， 咁、哦、都未至於話喂氣温跌到去落去單位數字，咁即係你講緊話凍啊，或者氣温回落啊，咁樣都係回到去頭先聽到哦16度 啊，最誇，譬如你北區嗰啲可能回多2-3度咯，即係都係13-14度。咁、啊、大家有個叫做估計喺度，咁就唔使太驚慌咯、嗯。 地球又病咗係咪先？咁成日都話啲冰啊越融越多，又話唔知融咗。几多亿吨嗰啲冰，即系北极啊南极嘅地方咧，咁、所以地球嘅气温咧又话偏向啊，每一年咧都会 气温回升啦， 系啦，高翻1度啊咁样，你知高1度咧，成个生态系统啊争好远， 系都好影响嘅。不过我又听过另一个关于保育嘅说法，咁当然有气温回升啊，或者水位上涨啊呢啲啊环保嘅嘢咧，就大家梗系想回复原貌啦，但系咧。我有听过另一啲环保学者嘅说法，佢哋话咧，系嘅，地球人咧都应该尽量环保啦，但系动物个适应能力都好强，其实佢哋会进化嘅，随住自己 进化呢个又信喎， 系即系热得滞咁，可能相关嘅叫动作可能未会又做少啲咯，即系费事咁劳动咁多啊！咁当然你话对隻动物嚟讲系好定唔好？嗱，我唔知道，因为进化嚟讲咧系一个过程嚟嘅，系一个演化嚟嘅。意思上咧就系我可能啲北极熊会冇咁肥咁先算乱啦吧，冇咁肥，因为 系啦瘦到 系啦。咁佢哋但系咧佢哋又会将好嘅物种咧好好咁去摆喺自己嘅身体入边咯，就少咗做一啲繁殖嘅工作。但系咧，就將啲優良嘅基因同埋傳統咧，就真係叫做揾啱先交配咯。所以下一代嘅北極熊會係再勁啲嘅。嗱，我聽過呢一個説法，都係嗰啲叫動物學家咁樣講啦。咁 亦都係啱嘅。咁你冇理由話，哇天氣好熱咯、啊，我哋即刻死曬啦。咁其實呢個又係好幾冇譜，因為佢哋都有佢哋嘅適應能力 噶嘛。佢哋都要諗辦法適應一個 係啦 熱咗嘅北極，係啦，同埋咧就冇咁多食物嘅北極。 嗱嗱，我先講咗，我唔係叫大家唔環保， 我哋都好愛食北極熊。 只不過喺個動物嘅演進入邊，喂，佢哋都唔係。佢哋又冇錢買羽絨著，又冇得著你嗰啲咧，好涼快嘅衫，點樣可以咧避暑或者點樣可以保暖 咧？唯有就係佢哋喺北極夏天嘅時候就甩多啲毛咯， 或者佢哋有佢哋嘅進化嘅方法，或者有適應嘅方法。 下一代嘅北極熊游水就游得再長啲咯，係 啦，類似係呢啲咯。 浮冰就少咗啦，咁佢哋游水原本游到10 K 嘅， 係啦係啦， 下一代就游到20 K， 係啦，可能係咁嘅。咁進化有好有唔好啊嚇，即係有一個咁嘅情況或者。睇咗一篇咁嘅 articles， 可以同大家 去分享一下啫。 无可厚非，北极熊个数目少咗，呢个又系事实嚟嘅。 比喻嚟嘅啫，北极熊。 当然 啦， 所以都要讲翻就北极熊嘅数目少咗，我哋系好值得关注嘅。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一开始预告咗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咧都几有圣诞气氛 ，Sammy。 点解啊？ 有条颈巾喺度啊嘛， 都 叫做似冬天啊嘛。 都系噶，交通都几圣诞开心噶，因为咧到到而家 都 几 圣诞开心。点解啊？咁关通咩事咧？ 因为开心咯，圣诞开心啊嘛。咁、我系想讲下隧道咧，现时各区隧道都系正常嘅。 哦，咁啊开心。 咁仲有咧，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咧，彩虹村嘅快线之前就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咁啊完成埋啦，封路啊重开。咁不过都要提提大家嘅，咁就系公姊妹铜锣湾咧，都系有封路啦。喺晏昼嘅四点开始至到午夜十二点咧，咁就会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同埋东角道、百德新街以西嘅企利佐治街咧，就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嘅。咁啊，系直至到31号噶，大家记得留意啦。咁啊，头先你讲开咧环保咧，我又醒起，可能大家女仔都会扮靓靓啊，咁啊防晒当然少不了啦。但系可能大家咧冇谂过咧。原来啦，珊瑚海入边嘅珊瑚咧，系即系防晒咧，入边有一啲成分咧，系好破坏海洋入边嘅珊瑚。 哦，咁梗系啦，所以我自己咧作为一个男士，我不嬲都唔系好保障自己嗰个皮肤。 肌肤 系啊，但系呢， 我好少搽防晒，就系为咗环保咯。啲人成日话我做咩唔搽防晒，我就为咗环保嘛。 你呢一个表现咧，令我谂起我之前系无啦啦睇到有啲新闻，就系讲紧即系呢一啲防晒嘅成分对。珊瑚嘅破壞咧，就其中一個例子咧，有講到話木村拓哉嘅老婆 啊，阿宮藤靜香， 係啦係啦，宮藤靜香，係啦，咁咧佢咧就係啲人會話，哇點解好似似乎女神保養得唔係咁好啊， 佢真係見仁見智啦。 但係咧有人都會講話係為佢平反，就係話嘅佢好中意去曬太陽啦，但係佢亦都係一個環保分子啦，佢意識到咧一啲防曬成分對珊瑚嘅傷害咧，所以佢都少搽啲嘅，盡量都係。用翻啲其實係啊 organic 嘅，咁所以其實女士們都留意一下啦。同埋其實除咗防曬之外咧，磨砂嘅產品啊， 係嗰啲有好多微粒啊嘛， 係啦，已經磨砂嗰啲我大家都知道啦， 冇用好多年啦，磨砂嗰啲我都已經。 我記得有一個漫畫係幾好， 我愛大自然咧都唔用嗰啲嚟。 嗰啲佢會話咩去街市賣魚，即係話唔該我要走膠啊咁樣，即係有一個漫畫咁講，之後嗰個人答佢啲膠喺條魚入面已經喺入面啦。咁所以睇下大家可唔可以用翻啲杏仁霜啊，或者蜜糖啊呢啲天然嘢啦。 蜜糖防曬啊？ 唔係，蜜糖係護膚，但係如果磨砂咩杏仁啊咁樣嗰啲都 有。佢而家整嗰啲手工簡蛇都會加入蜜糖嘅元素嘅， 滋潤啊嘛， 加入呢個比較天然啲嘅元素。不過唔好亂咁踩塊面嗰度。 都係嘅，有啲人係對蜜糖係會敏感㗎。但系都系要留意翻啱唔啱啊！都系要留意翻啱唔啱嘅。 我唔知道原來啲咁嘅蜜糖簡係咩嘅。 係噶係。 我對於保養自己嘅皮膚方面咧，其實係 冇乜心得嘅， 非常之貧乏嘅呢方面。 係啦，對於天然嘅保養同化妝品，大家都係要小心啦，睇下啱唔啱啦。 係嘅，唔該曬 Sammy， 唔該曬 Sammy， 為環保出一分力啦。 係，加油啦嚇！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又点啊？今日咧，我哋天气先生啊 ，Vincent， 早晨， 喂，早晨啊，小把哦， 早晨啊，系啊，咁啊，你喺沙田区系嘛？ 系啊，都凉凉地啊，今日同埋同承接翻寻日嗰个嘅感觉咧，又系起身嘅时候咧，即系望出个街嗰度个 都是相对比较蒙查查啲嘅，系啦，即系仲系有种白蒙蒙一片咁样样，唔知系咪因为临近圣诞都要有翻嗰啲气氛，咁香港冇冇得落雪，咁就唯有用呢种蒙查查嘅感觉 咯，系咪？ 都系到你可以咁讲嘅，系啊，咁即系嗰个感觉上就都几舒服嘅，喺个街嗰度咧都凉凉地咁样样啦，咁系啦，而家就暂时望落去嘅感觉就冇似寻日咁样成日好似一种咧想偶遇咁样嘅感觉咯。 嗯，咁都系凉凉地咁啊。如果出门口嘅时候咧，都可能着多件冷唔系冷衫，咪着多件衫啊，稳阵啲啊。着冷衫我惊太热啦，因为 系噶。 系啊，咪即系你有阵时咧， 件褛披披也算。 宁愿系热好过冻咯。到你 feel 到冻嘅时候咧，即系好话唔好听嗰阵时，可能你已经冷病咗噶啦。 哦，咁温馨提示啦 ，Vincent 嘅温馨提示啊。好啦，唔该晒 Vincent 啦吓， 唔 该晒你，拜拜。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啦，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颇低嘅，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最高嘅气温系23度，吹微风，咁啊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咁啊展望啊，未来几日啊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圣诞节假期日间天气温暖，哇！天文台呢一句，圣诞节期间啊，咁啊天气温暖，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6%嘅，咁啊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先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啊，星期一嘅晨光大学咧就有我助教朱海婷 Heidi 喺呢度啦，亦都请嚟我嘅嘉宾啊，就系何安达 Andy。早晨， 系早晨 ，Heidi 各位早晨。 啊，今次我哋就关注一下咧加拿大方面嘅情况啊，这个即系都算系新首相咧阿杜鲁多咧，大家就除咗留意一下，佢都靓唔靓仔之外咧吓，都有啲嘅新闻啊，或者有啲佢最新嘅一啲访问咧，都令到大家系几关注，几多嘅即系 noise 几多嘅 feedback 咁样嗬。 系啊，佢就成功竞选。连任啦，最近的新闻大家看到的就是他跟其他的领袖在国际会议上高咧讲特朗普闲话， 系啊， 跟住特朗普咧就话他两面人啊咁样。咁但系今日我哋同大家介绍咧唔系呢样嘢，佢只话讲就啱啱成功连任啦，就公布咗佢个新嘅内阁嘅成员名单。咁佢个内阁计埋自己咧有成37个人嘅， 系 都一个几大嘅内阁嚟嘅。咁今次特別的地方咧，大家就好多集中睇係一個新嘅職位，係以前冇嘅。我亦都睇過好多其他國家咧，就冇一個部長咧個部門咧係咁樣叫法嘅。佢委任咗一位女士咧，就做咗叫做中產階層繁榮部長。 個名好得意喎，英文名 叫做係啊，就 Minister of Middle Class Prosperity。 系，即系真系中产繁荣嘅直译啦。 系啦，系啦。咁究竟系呢个新嘅局长咧，叫做 Mona 啦，Forty 啊，就究竟佢系做咩嘅咧？咁自不然咧，就大家都好想问一下啦。咁又有问过小杜鲁多本人嘅，佢个答案咧就好直接嘅，就系话加拿大人大家自己知噶啦咁样。 哇，呢个好深照嘅答法，因为佢英文好笑，Canadians know who's the middle class。是不 是啊？是啊， 就是这样答你 的。我们的国民自己知你这样。那跟着呢也都有问过这个新的部长啦。那他的讲法呢其实就多了一点的，但是大家听完之后都还是拗头的。他的意思呢就是说呢是我们定义中产呢，其实就是中产的意思呢就是那批人呢就是能够負擔得起一個有質素的生活啦，譬如話可以送啲仔女去打佢哋最中意嘅，係啊，冰上曲棍球啊，又或者其他嘅活動啊，就做到自己同埋家庭想要做嘅活動。 哇！這個其實都好抽象喎、啊。嗱，你第一就係話，我自己想做，每個人嘅想做嘅定義亦都可以係好闊嘅、啊。同埋佢哋話有質素嘅生活，即係我哋英文話 quality life 啦，亦都係真係好個人化、啊。我可能認為有質素，你覺得你咁就叫質素？點樣啊？因為我哋香港其實都成日都話，啲中產人士啊，啲置業啊等等嘅嘢，咁香港其實或者除咗第二啲即係香港之外，有冇第二啲地方佢哋對中產係有嗰啲清晰啲嘅定義？例如可能係資產要符合幾多錢啊，或者係收入啊等等咧。 嗱、呢個其實咧，即係如果大家記憶力好咧，我哋以前個財政司司長啊，曾俊華咧，薯片叔叔啊，佢喺個財政預算案裏邊咧，2013年咧已經係嗰時都俾人問過同一個問題嘅。 當時佢自己收入就37萬啦，一個月港幣。咁佢就話我自己都係屬於中產。咁大家就話：哇！你37萬都叫自己做， 先至 叫自己做中產， 似乎 唔似喎，係咯，好似唔似喎咁樣。咁同時亦都講咧，即係唔係淨係睇收入嘅，就睇一個人嘅生活方式啦。佢、 嗯、 提到嘅咧就話，譬如話飲下咖啡啊，睇下法國電影啊咁樣。咁大家聽完就覺得，咦？呢啲都我自己叫自己做中產咧，但係做啲嘢同你好唔同喎、啊。 我飲嗰啲可能係茶餐廳咖啡，你飲嗰啲可能係即磨咖啡豆咖啡可，亦都唔同咯、 啊。但係。即系饮咖啡，我估大家都有共通点，但系睇法国电影就可能会少啲啦。 系系 系。咁呢个咧就系即系变咗系，即系好似加拿大啲政要咁样讲法，你讲唔讲？讲完之后，大家都唔摸乜着头脑嘅。 嗯。 但系其实咧就有个 OECD 咧，即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嘅。 嗯哼。 咁呢个系国际间嘅组织嚟噶啦，佢就有个定义嘅。佢个定义咧个中位个意思咧。即係因為每個地方嗰、那個國民收入都唔同啦，嗰、那個生活水平都唔同，咁佢就話唔理你係邊度啦。總之咧，你一個國民咧，佢喺嗰笪地方個收入係喺嗰笪地方收入嘅中位數嘅75%到到200%中間咧，嗰、一個咧。就叫做中產啦，咁樣。咁、大家其實即係個定義一來係唔係太清楚啦，喺加拿大而家呢個國會嘅情況。 嗯、 第二個咧就係、是、好啦，我就算定義到中產，咁你究竟係做咩嘅咧？呢、這個部門咁都係講唔到嘅。佢哋比較特別啲嘅，就總理咧委任啲部長嘅時候咧，會有封信委任信俾佢嘅。咁就話俾你聽咧，我期望你做乜乜乜乜咁樣。嗰、封信我睇過，其實都幾長嘅、 嗯。 不過睇完都唔係好知道新部長做咩嘢。佢就主要話到佢咧，佢會兼任埋咧就做副財政部長。咁、就主要係幫就變咗好多咧係即係譬如係推動啲就業啊各方面嘅嘢。咁但係咧嗰啲又有第啲部長做緊噶嘛。 嗯、 因為即係。加拿大咧就冇一個部長叫做房屋部長嘅，咁、但係咧有運輸啊，有經濟發展啊，有基礎建設啊，即係講話就業啊，即係醫療服務啊，好多樣都有，但係就啱啱就未有房屋，咁、所以反而好多人咧就諗咧，其實嚇呢一個新嘅部長咧。蒙娜姐咧， 蒙娜姐 似乎咧就应该都系要集中做多啲房屋噶啦， 同埋可能中产就会向佢争取一啲即系属于自己嘅权益噶啦，系咪？ 加拿大同我哋有少少似嘅，佢哋又整咗个10年嘅建屋计划出嚟嘅，其实咁啊，大家就会睇下咧，即系会唔会系由佢咧就真系可以。推動到啦。 嗯，咁對佢都有一定嘅期望嚇。咁你有冇一個定期，譬如可能一年啊，或者兩年就要做一個檢討會議啊，去睇下個進程嘅咧？ 佢唔知啊，即係冇就冇咁樣嘅。咁但係即係變咗一個新嘅內即係位置出咗嚟咧。有啲人咧就反而話，其實好可能咧，即係呢啲純粹都係公關數嚟嘅啫。點解咧？因為杜魯多咧就好想咧，佢個內閣裏邊咧，男嘅一半，女嘅一半。 啊，咁又女士嘅，揾個咩嘅角色，揾個咩嘅職位，會令到佢又啱去稱職咧？ 即係講英文嘅，講法文嘅，唔同族裔嘅，代表唔同省份嘅，即係佢咧就要做 一個 package 出嚟， 好平衡嘅。咁啲人就覺得，咦？呢位女士咧，其實佢就係、是以前喺間法國嘅嗰啲專上學院裏面咧，就係、是、做公關部門嘅主管嚟嘅。咁、大家就覺得， 我就係應該覺得佢好有生活享受嘅態度啫喎。 咁會唔會係即係你將成個內閣即係嗰個做平衡嘅時候抽夠數咁解嘅啫？ 不過又咁講咯，依、這個始終係一個新增嘅職位，有個好處就係咧，佢用零去到做比較啊嘛，係咪？即係話佢稍微做到多少少嘢咧，佢冇乜呢啲前面嘅負擔，咁應該個檢討嘅成績都會容易去睇到，覺得係達標咯，或者係有用。 或者最後都提啊，仲你問到好基本嘅問題，乜嘢叫中產啊？嗱、咁當然即係、馬克思恩格斯嘅呢個講法咧，就係、是、你喺貴族同埋農民中間嗰啲小資產啊，資產又係一個講法。其實就亦都咧係 middle class 咧呢一個英文嘅詞彙咧。原來1745年咧就有人揾到啊，就喺一個商人 寫俾當時嘅國會一個小冊子咧， uh-huh. 我睇過都有成50頁咁長嘅。佢、 嗯、 個講法咧就係講咧係其實佢係想幫愛爾蘭咧當時係養、嗯、即係養羊出羊毛嗰啲啊嗰啲農民啦、 uh-huh. 啊，就話想推動一個計劃咧，就係、是、要因為佢哋自己嗰啲羊毛咧。是好多是出口去曬法國嘅、 嗯， 反而自己當地人咧就買唔到或者要買貴嘢咁樣。佢成個小冊子咧就講呢樣嘢，咁佢裏邊咧就提到中產階級呢個概念啦。 嗯，好啦。 咁即係其實係有咗成啊，還差唔多三個世紀嘅啦。 嗯，咁各位認為啊，自認為你自己中產人士嘅朋友咧，就繼續努力啦嚇。好，今日多謝曬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知心尽我本分，愿你多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知性，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出边嘅天气咁啊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系颇低嘅，所以头先先成日喺度讲啦，就话今日朝头早好似伦敦啦，系咪咁啊？某程度上咁啊，阿 Q 精神嘅话，你咪觉得啊圣诞节啦，有啲似欧洲啊，咁咪开心啲咯，系咪？人啊谂下啲开心啲嘅嘢好啲嘅。而家短暂时间啊有阳光嘅，咁啊最高嘅气温系23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偏东风啊，偏东风啊，所以呢啲有啲湿气啊吓，离岸风势啊清劲嘅。展望啊，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日间天气啊温暖嘅。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咁我头先话到嗰个能见度低啦，所以你见到个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都系2至5，即系低至到中嘅水平。 系、嗯、啊，咁啊，今日驾驶翻嚟电台之前咧，都见唔到狮子山啦、啊。平时 匿埋咗， 系啊，清晰都可以见得到嘅。依家就哇，好似大雾笼罩住嗰个狮子山咁、嗯、啊，所以啲行山人士啊、晨运嘅朋友仔咧，都小心啲啲啦。 能见度低吓、啊，今日行啲山路嘅时候小心啲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团体寻日下午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声援维吾尔族人权集会，参与的人坐满广场，在大会堂对出旗杆的国旗被丢在地下，之后有几名防暴警察进入广场，演变成警民冲突。集会提早结束，混乱期间警察多次使用警棍、胡椒喷雾和举起过手枪，有在场人士投掷水樽等的物品还击，亦都有人冲向警察。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有集会人士挥动港独旗帜发表港独言论，并将国旗拆下丢在地下，说违法人士需要负上刑责。发言人说，提倡香港独立不符合香港在基本法下的宪制和法律地位，不符合香港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并与国家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大埔翠屏商场上星期五发生的开枪案，涉案的18岁性骚被捕男子被暂控一项有意图而射击和一项无牌管有枪械或弹药。这一名被捕男子由于同时涉及今个月8日警方多处搜获大批武器的案件，被暂控一项串谋有意图而伤人罪，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较早前话，探员当日在大埔翠屏商场外截查期间，一名男子取出一支半自动手枪，开了一枪，没打中人。警方事后在附近一个单位检获一支怀疑长距离步枪和255发子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日起访华3日，出席中日韩领导人会谈。共同社报道，安倍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可能提及中国海洋活动和香港局势。

佢同希特拉好相似，都系觉得自己系上天委派落嚟去拯救意大利人。佢嘅野心系想恢复古罗马帝国嘅意大利。佢认为民主系一套失败嘅制度，所以以法西斯主义治国。但点解呢位独裁者最终被批评为活喺希特拉同史太林影子下一个微不足道嘅暴君呢？独裁者攻略，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次。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咁啊，继续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吓，各位听众早晨啊， 早晨小白， 系出边有19度， 系做咩啊？ 我觉得呢间房应该13度， 再冻啲系咪？ 系 哦，咁啊， 闹埋颈筋啦呢间房， 呢间房暖啲会唔会系你今年嘅圣诞愿望啊？今年有咩圣诞愿望啊？ 喺呢 间 房做咗十几年啦，呢间房翻过工，从来都冇暖过呢间房。 系咁啊，唔紧要啊，人多啲就会温暖一啲噶啦吓。 你翻咗嚟好咗好多啊， 跟住啊，一阵朱海婷。停翻埋嚟再暖一啲啦啊！咁小华今年嘅圣诞愿望系咩啊？你 圣诞愿望、啊、 可以简单啲嘅， 简单啲啊！ 世界和平嗰啲都得嘅， 屋企人开开心心啦，阿仔又唔好咁曳啦，系咪？ 反叛期啫，之后就会变乖噶啦。过咗今年， 啊啊、我都系咁样同自己讲，即系见佢而家咧成日。跳皮咗好多啦，佢、跳皮啫，即係佢又未去到即係真係好曳嘅，咁佢跳皮，但係佢我覺得佢心地都仲係好善良，咁呢個係一個係啦，呢、這個咧就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叫做第一次嘅反叛期，咁我接受嘅，即係有啲位咧你發覺啊佢反叛期，但係仲有幾有愛心喎、啊，咁又覺得。 系算啦， 算啦，算啦，算啦。 我细个都系咁啦，系再曳啲添啦。 你咁啦，系嘛？我就成日同自己讲，我细个仲曳过佢啦。 你而家话，喂，佢擒到咁高做咩啊？咁样， 我细个擒得高啦。 即系有阵时都可以咁样谂。 而家唔俾佢擒得咁高系咩啊？系我惊死啫嘛。 系啊，真系啊。咁啊， 估咩咩？系咪先？ 希望 而家又惊坐监，又成一阵惊命都。哇！你俾到个仔擒到咁高，冇啦，仔落翻落嚟啦。 细个通山跑啦，虽然依家都通山跑系嘛？咁啊，总之圣诞愿望啊，希望人人期望好达到啦。我嘅圣诞愿望就 系 香港人嘅愿望啦。好，咁啊，香港人仲有一个愿望嘅就系逐六合彩头奖啊，每一个香港人都谂住中嘅。喂，睇翻一个英国嘅新闻， 活咗咁多年啦， 几有趣、啊。喂，有个咧师傅啊，中咗10亿元啊，十亿啦，佢。仲翻工喎，喺英國咯， 英國 係喺英國嗱，42歲嘅Thompson 咧，上個月啊失驚無神咧，就中咗呢一個啊歐洲嘅百萬彩就咁叫做百萬彩啊嚇，1.05億嘅英磅啊，兑翻咧就大概10億嘅港紙、啊 嗯， 成為咧傳媒追訪嘅對象啦。咁佢同埋41歲嘅太太同埋3個子女咧，就住喺英國嗰度嘅一個小鎮添啊，直情係小鎮啊。咁啊，佢繼續揸翻佢之前嗰架黃色嘅 4van，、啊、因為佢係一個裝修師傅嚟嘅。咁佢就話咧，哇，中咗獎之後，中咗10億之後咧。压力非常大啊，寝食难安啊！ 点解啊？我就咁睇咧，就咁听你讲咧、嗯，其实我都觉得佢揸翻之前嗰个黄色火 van 啦， 系啊， 即系佢已经尽量将自己中咗钱， 系啊， 不露于人面前，系咪？咁应该个压力少啲、嗯，除非佢系咪上咗电视啊？ 首先要俾媒体采访嘅， 哎、 外国嗰啲。外国嗰啲唔可以匿名中嘅， 唔系啊， 你中咗一定要影张相嘅， 咁佢咪摊分咁多年攞咯，佢 好啦，咁我唔知佢有冇摊分咁多年攞，但係呢问题就喺度啦。原来呢佢嘅小朋友呢就即刻当咗佢係圣诞老人啦。十岁嘅仔呢就想要一部 Tesla。八岁嘅女咧就想要一部咧粉红色嘅 iPhone 咁样啊吓，咁啊阿 Thompson 咧就教导佢哋啦，咁啊要得到嘢咧就要靠自己嘅努力去换取咁样，咁你谂下佢又要处理自己啲钱，又要再教啲细路仔唔好咁贪婪啊，唔好咁唔好一炮过使晒啲钱啊咁样，咁、都几夸张下嘅，所以嗱，所以吓、啊。 佢仲要控制住自己嘅心魔， 系啦，仲要控制 自己嘅心魔， 控制住佢心魔， 我以为系一个榜样，我有个好爸爸， 控制住 想买嘢， 系啦，控制住个太太嘅心魔，真系好难啊！我想讲呢个创神真系中咗十亿，真系唔系咁容易可以过得到。我明白点解 佢会咁辛苦啦，因为佢心魔啊， 系啊， 佢仔仔有心魔。 他本身是一个装修师傅来的嘛。他现在要做埋辅导员、哦。即除了辅导自己的情绪啦，还要辅导自己的仔和自己的女呢，不要用晒他的钱这样咯。他都很有善心、哦、这些叫做呢善有善报。 做咩他即刻拿晒捐了他。他没有、就是、剪灭这个心魔。 他没有捐晒他啊，他呢是因为他本业呢是做装修师傅的嘛。所以他呢免费帮一些人呢去做装修、哦。咁样，咁啊，佢嘅工作又照旧啦，揸翻旧车啦，维持本来嘅生活啦，有助佢咧舒缓啊，突然暴发带嚟嘅压力咁。 其实佢系叻噶啦，即系尽量平时咁样嘅生活形式咧、去到继续生活。 系啊，咁佢就帮一啲叫做屋企烂咗嘅人，但系收入又唔高嘅人去装修咯，免费帮佢哋做一啲装修嘅工程。譬如啊，你知外国嗰啲屋噶啦，好容易会突然间屋顶冇咗有个窿咁样，你要补翻佢噶嘛。如果唔系落雨落雪都好麻烦吓。同埋咧，外国咧嗰啲 townhouse 咧最容易坏咧系嗰啲暖炉嗰啲位啊。嗰啲暖炉嗰啲位咧。一坏咗咧，你成间屋咧冻到冰极企鹅咁样， 冬天嘅时候咧，你系更加需要嗰啲嘢。 系啊，所以啲呢个装修师傅咧 ，Thompson 咧，都真系几有爱心啊吓。咁其中咧一个女士咧，上个星期咧就获得佢啊，即系 Thompson 咧免费建造一个温室啊。温室嘅意思就系种菜嗰啲温室啦，咁样。 哦，成个温室啊，真系。 系啊，即系有白色幕嗰啲咧，咁样。 喺边度啊？即系户外。 喺佢哋嘅花园、哦，你知英国好大噶啦、哦，特别系啲镇仔，佢哋土地就不缺嘅、啊，钱同埋人先系最缺噶嘛。你成日都听过嗰啲欧洲小镇就话一蚊欧罗就俾间屋你住，但系嗰度就鸟不生蛋嘅地方嚟嘅、啊。 日本都系啦，系啊，有啲叫咩？极限村落啊嘛， 系 偏好偏远，偏远到咧，年轻人都 使唔使住到福岛啊？我只系真心觉得， 福岛而家有啲地方唔 即系嗰啲位咯。你我意思系咪要住到好 extreme？ 唔系啊，佢有啲 近啲 嗰啲位，佢每一个县咧都有啲地方系好偏僻噶。 系咪系咪？ 系啊，因为日本即系每一个县都好大啊嘛。 系咪？东京有冇咧？可想请问， 东京都就冇啦。系咯，东京都系一个都嘛。 东京有冇啲偏僻位？ 冇啊， 就算好偏僻，我都愿意过去住， 都 翻一年半载。 咁佢譬如有啲 岩手啊嗰啲咯，可能边。四国嗰啲咯， 冲绳都有，又或者系度地方都有嘅、哦，真系好偏僻嘅嗰啲地方。可能你坐车揸车，都揸两个钟，先、 哦、 至出到去市中心。咁、 哦、 你又冇奢望嗰啲便利店啊，好多嘢买，系咪先？咁嗰啲地方边有人住啊？ 系，但系偶尔都会想有一丝嘅想法。唉，其实都 OK 啊，过去。神隐 当度假 过一啲淡薄嘅生活咁样，即系有阵时有啲香港嘅朋友 去到自给自足， 毅然都谂住，即系有啲报道都系咁噶。唉，香港咧就去咗冲绳嗰度开民宿啊，其实就过住非一般嘅香港人嘅生活，咁啊唔系个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嘅。咁你要 摆低好多嘢， 系啦，摆低好多嘢啊，摆低自己嘅心魔先啦。如果你一心啊谂住赚大钱嘅，但系又想过一啲淡薄嘅生活咧，咁啊冇可能噶嘛。你又要赚钱，又要过淡薄嘅生活，呢个世界边有咁着数嘅嘢咧？你要赚钱。就要过啲比较繁忙啲嘅生活㗎啦。咁、 啊啊、 你过淡薄生活呢，你就唔好諗住呢，哇 就可以做 iBank 嘅，就可以赚大钱嘅，咁样就未必可以做得到啦。咁、所以即系每件事咧都有一个 有利有弊嘅， 系啦，相应嘅效果喺度嘅。所以咧呢位咧中咗10亿元嘅装修师傅咧 Thompson 咧，其实都几好啊。佢过翻自己平时嘅生活，或者咧将啲钱咧就制作一个基金咁样啦。咁嗰啲钱又可以周济下穷人，自己冇钱嘅时候咧先攞出嚟用咁样。咁基金咧就由一啲负责帮你管理基金嘅去管住咁样，咁即系你有个监护人，咁佢定时定后 监护人咧就好似 发放 系啦， 系好似你爹哋妈咪咁样， 系啦， 咁个 出粮 系啦，好似出粮咁样，咁每年咧你限住自己咯，可能啊每年佢就系出每个月就系出五嚿水俾你用嘅啫，当啊吓，500蚊英镑咁样，咁你用晒500蚊就冇得，佢就唔俾你噶啦。咁你要赊借度日又好，點都好，咁你咪變咗一個比較恆常啲嘅生活咯。而且 唔可以借啊！呢啲人唔可以借，因為佢有心態就係、是、我借咗先啦，我實有錢還，我實有大把錢啊，係咪？ 唔俾佢借貸，仲要 唔俾佢借， 錢難啲佢啲家就 唔俾佢借， 係啦，亦都咧唔可以俾佢啲仔借， 係 啦，因為佢仔好明顯心頭高啊，因為想買電動車啊，十歲已經想買電動車，佢女想換電話嘅。換電話嗰個比較貼近現實啲，十歲想買電動車真係太誇張啦！ 唔明啊，真係唔明 啊，係啊， 又唔係自己揸喎，係咪？ 所以錢係萬惡嘅，你心諗 一有錢咧，即係心 連個十歲嘅細路仔都開始想買電動車， 所以發財立品係難咯。 雖然咩啊？佢冇車牌啊！佢冇车牌，佢都要买咗嗰架车先，因为几咁恐怖咧。即系嗰 佢仲想有请埋个司机翻嚟。 爸爸，我想买超跑，但你连驾驶执照都冇，但你要买一个超级嘅跑车，咁买翻嚟做咩？我要睇下佢， 我感受下佢， 几恐怖啦！我要坐上去，但唔开或者请人开啊！真系，所以钱系万恶嘅，我都完全系深信啦吓。咁啊，藉住年尾嘅时间都数算下自己恩典啦。咁啊，带嚟呢一首嘅作品咧啊，几啱听。 雪中漫游，伸手触碰满天星斗，驯鹿或雪人欢呼拍手，终于可以放松眉头，抛开一切抱你很久，年末让我们解忧，平平安安走够，何不这样扫去生活所有幻象，拿手放在我肩上，云静半个的声响，感恩有爱人分享， 有爱人分享， 作品嚟自 J Dub 嘅歌曲，叫做《年末感恩》。 香港电台第二台， yeah!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讲下咧利物浦啊登上世界嘅巅峰啊吓，咁啊费明奴咧加时战胜啦，成为咗咧世界冠军啊！ 哇，好嘢啊！即系自从高普入住呢个利物浦之后，佢都已经话噶啦，头一年咧冇乜成绩， 系 唔紧要，王朝系要建立噶。 哇，好犀利啊！如果咧呢个高普咧系一间公司嘅 CEO 咧、 啊， 完全系交到货啊！ 即系赢到冇普佢、啊。 系、啊，好厉害啊！真系阿高普啊，戴翻顶高帽啊！ 要啊！ 睇到咧， 拎翻佢张同佢张合照出嚟先。而家 系啊，真系好厉害啊！吓咁利物浦咧，咁原先法定时间就零比零嘅，加时嘅时候，费明奴啦，哇入咗球靓波啊吓，咁啊直情咧系。慢慢啊，睇住嚟食啊，咁啊，法林明高咧都唔系省油嘅灯嚟嘅，其实喺个过程之中咧、都有好多脚嘅攻门啦、啊，始终呢啲叫做巴西嘅劲旅啦，即系有阵时南美波咧对住欧洲嘅球会咧，真系 格式格噶有阵时 系啊，揾到个位同你打， 同埋南美啲人咧，佢哋嗰个盘扭技术咧系真系对住嗰啲硬朗嘅英超，英超嗰啲球员佢冲过嚟啦。佢真係可以好油咁樣彈走個波， 係啊， 由得你繼續成隻牛咁樣左衝右衝，佢又左閃右避、都冇乜所謂。 我估兩種唔同嘅踢法啦，即係譬如利物浦就係小組滲入啦，呢、這個都係歐洲嘅踢法嚟。你見佢哋依家龍門球都係開兩邊，跟住俾啲後衞慢慢推翻上前場，就唔用嗰啲高 Q 大棍嗰啲傳統就完全冇曬啊。不過睇翻法林明高就真係個個都扭得咯。咁但係就恭喜利物浦啦，亦都恭喜咧利物浦嘅球迷啊嚇，咁啊世界冠軍啊，睇嚟。圣诞节咧，红卜卜可以着翻咧，利物浦嘅波衫出街啊！ 又横扫可能世界冠军啦，咁啊，欧洲方面又称霸啦，系咪先？即系佢而家争咩咧？ 系 英超 哦，英超可能都 争英超， 好大机会提早夺冠啦。咁啊，因为即系曼城啦，都赢咗呢个李斯特城啦，喺过去嘅星期六 又拉远咗啦，即系利物浦 系啦，咁啊再拉远咗，咁啊，琴日曼联输波啦，咁啊二比零咧，主场啊，即系屈福特主场二比零咧就搞掂咗曼联啦吓，咁啊即系最近好似话系迪基亚咁啊，睇翻啲精华，咁睇嚟迪基亚都即系近排即系呢啲降龙啊吓，都开始有少少倦勤啊，唔知系咪大家都系放假嘅心情啦？咁啊，转个 曼联都离谱喎，其实即系佢对住嗰啲强队咧，即系譬如系今年度啦，试过对譬如系曼城啊、热刺啊、车路士、李斯特城啊，都系赢波嘅，又打和过利物浦，但系次次咧对住嗰啲弱队咧， 系 所以啲人话佢罗宾汉啊。 哦，咁 一 负制贫，不过其实屈福特今年都唔差嘅。其实开季嘅时候咧，屈福特个战绩咧，我记得都好似排第六七嘅。咁啊，当然啦，完成咗。今一轮英超嘅再赛季咧，一轮嘅英超咧，听日再同大家 update 下手头上嘅积分榜啦。反而想转个角度咧，睇埋 NBA 方面啦。咁啊，喂，原来勒邦詹士咧就胸部拉伤咗啲肌肉，咁所以咧就无缘咧参加圣诞档期嘅呢个洛士打比啦，即系咧呢个洛杉矶快艇对洛杉矶湖人嘅比赛咧，佢就冇得。打啦咁样，所以就希望药到病除啦。咁啊，勒邦詹士咧都快啲可以好翻啦。咁啊，睇埋 NBA 方面嘅赛果啦。咁啊，尼纳特咧倒锅啊，咁啊对旧东家咧马刺队啊，咁啊吐乌气啊吓，咁啊赢波嘅。咁啊，仲有其他赛果啦，黄蜂107-114咧输咗俾咧犹他爵士啊，76人啊，哇，真系杀得盛起啊，125-108咧赢咗华盛顿巫师嘅。咁啊，睇嚟咧。今年咧，东岸方面咧都有啲睇头嘅，咁大家即管咧睇住 NBA 嘅情况咧，究竟啊会点去发展啊？ 睇得少少咧，就系关于东京奥运嘅，咁啊，东京奥运啦，咁啊，明年啊，2020年啊，咁啊，星期六嘅21号嘅时间咧，咁啊，啱啱举行咗一个启用仪式，主场馆啊，呢个东京奥运主场馆啊，新国立竞技场啊，吓，咁啊，牙买加嘅短跑手啊，咁啊，保特咧喺即系场外嗰度咧，亦都有即系助兴啦，亦都有日本足球界。北路嘅传奇，哇！三浦之良到场啦，又有人气组合阿拉斯啊、Dreams Come True 啊呢啲咧到场表演嘅。咁啊，今年11月咧就耗资三年啦，今年11月已经即系完成咗噶啦。咁啊，将会咧喺奥运期间啊，咁啊亮相嘅呢一个球馆，咁啊睇下到时咧大家又可以望一望呢个球馆有几咁靓啦。 時咧會有幾多隊即係日本嘅音樂組合啊喺呢一個嘅新國立競技場嗰度表演咧？喺呢個東京奧運開幕嘅時候就唔知啦嚇。呢首嘅作品嚟自啊池田亨則嘅《還是小黑魚》，時間嚟到早上嘅八點鐘啦。 通冇一名囚友能够直接回信。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车路士作客2-0击败热刺，韦利安攻入两球，协助客军领先上半场。热刺嘅孙兴敏下半场领红牌被逐，车路士维持战果至完场。车路士赢波之后，18战32分排喺第四位，热刺26分排第七。另一场比赛，曼联作客0-2不敌榜尾的屈福特。沙亚在换边之后4分钟建功，为屈福特先拔头筹。主队4分钟之后再由癫尼射入12码锁定胜局。曼联25分排第8位，屈福特继续包尾。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09.48，瑞士法郎0.983，澳元0.69，加元1.315，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07，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94点，升7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62美元，卖出1,479.1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朝早8点，热带风暴巴蓬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少少噶，咁香港去九龙都系正常啊。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只系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噶。咁另外啦，今日下昼4点至到午夜嘅12点啦，铜锣湾嘅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啦，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咧，都划做行人专用区嘅，咁由于有公展会啦，咁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One Z One Direction 几位成员作个人发展咧，大家都有唔同嘅成绩咧，但系似乎以佢咧就系跑出咗，无论外形同埋歌路上啊 ，Harry Styles。 Say love. 今次行嘅路线咧就系唔系一般靓仔啦，比较型格少少嘅路线啊。本周新登场占第九位 ，Harry Styles Adore You。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时间嚟到朝早嘅八点十分啊，啱啱转咗啊。平时咧八点钟之后咧，都会有阿彭爷爷喺度咧，就系镇守大局嘅。咁啊，佢咧就要放假啦啊！佢上个礼拜五都预告咗啦，咁啊，礼拜一、礼拜二两天咧，佢就会放假，自己去玩啊咁样嘅。 早晨啊，小白啊， 早晨啊， 所以咧今日陪同你嘅咧就有我朱海婷 Heidi 喺呢度啦。希望我嘅出现都令到系咪呢间房冇咁冻啊？今朝你话好冻噶嘛？ 其实我哋八点钟听众就唔知咧，我哋换咗房嘅， 系通常 静静地换咗房 咧就系一间房， 系啦， 八至十咧就喺隔篱嘅另外一间房，大家系遥遥咁对望到嘅。 冇错啦，中间块玻璃隔。 其实点解要咁样转房嘅？ 因为我哋因为朝头早嘅时候要有啲叫做工程部嘅人员咧，帮我哋啲机器就定期就做检测嘅。咁、你知道二台咧就24小时噶嘛？ 系啊系啊， 要搵个时间出嚟咧就做呢啲嘅叫做维修啊检查咧难啊，难啊。咁、所以咧就喺我哋节目嗰度咧就搵咗啲时间出嚟。咁我哋转下房唔紧要，帮下手啦。 大家听众知道啲嗰啲叫 behind the scene 啊，背后嘅一啲故事。咁啊又好似平时咁啦，同大家讲下天气先。咁啊今日咧你好中意你。学你咁讲嘅体感啊，即系有阵时你嘅天气话俾你知几多度系一个数字嚟噶嘛，但系可能好似我咁，我怕冻嘅，你嘅20度，但系对我嚟讲，我体感系18度等等啦吓，讲下今日嘅实质情况先。而家嘅室外气温咧20度，相对湿度咧就86%嘅，但系你话系咪个感觉20度咧？其实今朝起身都唔觉得好冻，所以个开始都会唔使着好厚嘅褛咯，可能一件长袖两件长袖咁都舒服嘅。咁讲埋个情况吓，大致。多云早上部分地区嘅能见度系颇低，都明显啦，揸车啊，各方面你都觉得睇得唔系好通透条路吓。咁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啊，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数天即系圣诞节嘅时间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日间嘅天气咧都系会温暖噶。 哎呀，圣诞节啦， 中意冻啲啊！ 圣诞节咧即系唔太冻啊，香港好多人好惨嘅。我就觉得凉少少啊，咁如果你话20度嘅话咧，就真系圣诞气氛就争啲咯。 唔紧要啦，近几年都多咗啲咧，系短袖嘅圣诞气有，但系有圣诞气氛嘅 澳洲咁样 啦，系啦，去澳洲买定或者订定先啦 吓。系啦，好啦，开始今日朝头早啊，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咁啊 ，Hedy 咧，而家就埋嚟啦，博紧我哋嘅财经嘉宾入嚟，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啦，同大家嘅财金第一线一翻啦吓，咁啊，同大家可以讲翻啦，今个星期咧，港股咧就两日半市嘅啫，即系因为听日咧平安夜啊，咁啊得半日市嘅啫，咁大家就觉得嗰啲投资热烈嘅分子话，喂，听日博足成日去啊，咁样过个圣诞节，咁唔得嘅，听日咧开半日市，今日就开足全日市嘅，咁啊跟住连接两日假期啦，咁啊唔开市到礼拜五先开翻市嘅，咁 大家要注意啊，呢啲 留意一下啲焦点嘅板块啦，咁啊有啲板块都最落后嘅，再加上一样嘢就系好多新股咧，突然间喺年尾嘅时候咧就集资上市，有一只咧直情啊成为呢个动之王添，咁啊话呢个动之王啊赢埋今年啊以为大家最大只嗰啲阿里巴巴啊、中手游啊咁样，咁啊呢个都系一个游戏软件嘅一个叫做开发商啦，咁啊喺年尾啊，即系12月31号咧就有机会上市噶啦，咁啊唔知大家嗱，我就冇持有，亦都冇抽嘅，咁啊问下 Hedy 先啦，咁啊今年点啊？有冇斩获啊？喺股海入边， 真系今年都系呢方面唔系太积极啊， 系啊， 都系工作为上，呢方面就意外之财啦，但系都唔敢太谂啊， 系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关于财富增值方面啊，梗系请嚟我哋嘉宾同我哋去倾下偈啦。 冇错，咁啊今朝星期一，不过我都照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嘅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 ，Dicky，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早晨， 喂 ，Merry Christmas 啊，圣诞快乐啊， 系预祝定先 ，Christmas， 系啦，冇错， 祝大家快过圣诞新年财啦。 头先阿 O 讲，有冇今年有冇斩获？咁如果你持有美股方面或者美股方面有投资，会唔会好啲咧？因为睇翻上个礼拜尾，其实都同 Dicky 即系节目度倾过偈啦，美股咧就又创呢个新高啦。但系嚟紧你见到啦，圣诞假期啦，好多地方都冇事啊。呢两日你都知道，可能即系或者之后啊，其实大多个嘅市场啦，大家都会唔会系个圣诞气氛继续浓厚，所以就可能创新高，但系带嚟嘅即系机遇啊，或者个得益就唔系太明显，系咪 Dicky？ 好，先讲下，如果你话今年持有美股，咁一定系笑逐颜开噶啦。如果你话直接持有，当然系更加好啦。就算你话间接持有，可能喺啲即系譬如话MPF 嗰度有少少咁样咧，咁我谂你都会见到明显地咧跑赢。香港股票基金啦，又或者是其他的基金的，咁呢个都显然易见噶啦。咁当然今年表现就好嘅，因为我都有少量美股嘅。 Oh, good. 包括系某一间意大利品牌嘅车啦， 又或者系某一间晶片公司啦咁样。咁都见到的而且确，即系比起香港啲同业系跑赢好多下嘅。咁当然啦，你话喂咁嚟緊今年又會唔會呢繼續可以維持到呢個趨勢呢？我諗其實都係同一個情況啦。如果你話即係中美雙方喺即係所謂嘅貿易戰裏面，喂真係簽訂到第一階段嘅協議喎，咁當然而家都機會極大啦。咁如果你話從呢個角度去講，我都會相信即係其實對於兩國經濟都會有利，對於兩國嘅企業都會有利。咁因為好客觀嘅現實就係話，咁你起碼入去人哋個國家度，你唔使俾關税，跟住啲嘢唔會貴咗先啦。即係呢個就係咁樣嘅，好客觀嘅現實咯。咁所以我諗總的來說咧，頭先 Hedy 就問，喂，咁而家餘下都唔係剩翻好多個交易日啦。咁聽日就得個半個嘅，係咪？咁跟住又好快又元旦啦，聖誕係元旦啦。咁我諗指數咧就唔會話真係可以有個真係好大嘅突破噶啦，因為成交金額開始咧。明顯地喺上個禮拜尾已經是越嚟越熟了，這個大家都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想平安過渡平安夜，我想就已經是一件挺好的事來的，就是個股市不要回落去，繼續在現在這個水平，你說哇咁兩萬八、兩萬八千三咧，都仲係少少阻力嘅呢個區域。 哎呀，你已經答咗我下一個問題先，因為本身彭仔都講定就話，喂，又好擔心就係話，你講話即係中美簽署呢一個嘅即係談判有啲咩新進展嘅時候咧，但你見特朗普咧又喺咧即係呢一個嘅談判個過程當中啊，或者簽署之前咧又透露，即將會簽噶啦，但係又拉埋呢個香港事件落水啊嘛，所以就話好擔心，咦咁又喺度有少少好似喺度拖拉拉腳去講呢個題目。嘅时候会唔会令到港股咧喺个假期前夕啦，即系其实都系得日本市啦吓，个上两万八嘅机会咯，就系想问你呢一样嘢。 嗱，我谂其实咧，大家亦都明白，过去我都经常讲，中美贸易战咧，其实就系一个好阔嘅战役嚟嘅，都系又唔系净系限于所谓关税同贸易壁垒嘅，系好阔嘅。即系当然之前，譬如话你话佢哋签订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又好。 其他所有政治嘅一啲嘅角力也好，甚至乎孟晚舟嘅事件即係法院訴訟刑事檢控，呢啲全部都係即係美國要攻擊中國喺貿易戰上高嘅伎倆同埋佢嘅工具。呢個我經常講嘅，所以咧我亦都會相信佢永遠都係咁噶啦。嗱呢度咧掹走兩件咧，就嗰度又放翻啲落去嘅，即係佢就好似捉棋咁啊！呢度點樣咧？啊呢度就唔喐住，但係嗰度咧佢又可能會。又即係虎視眈眈，又可能有啲招數出嚟，所以我都會覺得嗰個對手係奸嘅。所以咧，如果當你遇到個對手係奸嘅時候，你就會知道啊，唔好咁順攤，亦都唔會話咁輕易就係話所有嘢都會迎刃而解。即係就算簽訂到呢個首階段協議咧，唔代表後面冇嘢跟尾嘅。所以我都會仍然相信所謂嘅中美貿易戰嘅博弈咧。即係今年就當然係即係最影響股票市場。其實講緊出年2020咧，呢件事都仍然揮之不去。一日特朗普未連任咧，即係當然你話喂佢仲有好多關要過喎，喂彈劾咧，咁大家又唔使等佢太擔心嘅。即係參眾兩院嗰、那個即係彈劾總統嘅門檻係唔同。呢一關過到咧，就唔係真係關關容易關關過。下一關咧，你真係要彈劾佢咧，都唔係咁輕易，起碼要二三十個。即係共和黨嘅人氣倒鍋咧，先至可以即係叫做彈劾得到佢。雖然佢而家已經即係名留青史㗎啦，即係歷史上唔係好多個美國總統有佢咁嘅成就啊，即係可以同佢相提並論被彈劾咁叻啊。咁但係起碼你話真係要佢拉佢落台就真係都唔係咁易。所以我諗出年咧都仍然係佢嗰度嗰個咁樣嘅社交平台嘅帳戶，每一日講嗰啲嘢。以至到咧就係所謂中美貿易戰嘅博弈咧，都仲係好影響市場情緒，呢個就無庸置疑。 係啊，咁呢個我哋話即係好多時頭先你講件事係一件事，但係市場情緒就係你用一啲其實個氣氛已經營造咗噶啦，你就用翻啲啱嘅事件咧，就正再將你嘅情緒推到去嗰個位咁嗬。 冇錯。 好啦，咁啊留意翻嚇，咁啊問下 Dicky 啦，嗱呢即係呢個禮拜啦，聖誕假期啦，咁啊除咗工作之外有啲咩 plan 啊，或者啲財經界會唔會都好多啲聖誕 party 啊嗰啲慶祝咁樣？ 啊，都會喎、哦！其實今日都係一個，哈哈哈哈其實咧呢段時間，我諗大家個精神狀態咧都好翻嘅， 同往年比較啦，係啦， 就係同往年比較，可能就真係未必話即係咁即係好喜氣洋洋嘅，因為唔好講多啦，淨係有啲商場嘅活動啊，或者有啲商場嘅佈置啊，都真係比去年係少咗嘅。呢、這個都係大家都見到嚟嘅嘅情況㗎啦。不過我諗唔緊要啦，即係都總會過去的嘅，所有唔開心嘅嘢。所以我諗大家尤其是嚇節日嘅時候，最緊要即係同家人啊、同朋友啊、同中意嘅人一齊開開心心過。咁呢個都係好緊要嘅。就算有幾多嘢唔開心都好，放低佢，盡量都令到自己開心啲。咁呢個都係我哋做香港人做人嘅態度嚟嘅。 係啊，好中意呢個講法啦。所以頭先咧平安過度啊，你話無論係個市啊，我哋嘅香港市民啊，我哋嘅心態咧，用呢個去講啊，都最啱噶啦。今日多謝曬你 ，Dicky 啊，預祝聖誕快樂咧。好，拜拜。 拜拜。 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佢同希特拉好相似，都系觉得自己系上天委派落嚟去拯救意大利人。佢嘅野心系想恢复古罗马帝国嘅意大利。佢认为民主系一套失败嘅制度，所以以法西斯主义治国。但点解呢位独裁者最终被批评为活喺希特拉同史太林影子下一个微不足道嘅暴君呢？独裁者攻略，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 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 同行抗毒快活人。 尼泊尔裔嘅 Gilbert 点样可以从毒海成功走出嚟呢？ 喂，咁大家好啦，我叫 Gilbert 啦，咁我想讲翻我啲戒毒嘅经验啦。我学到两样好重要嘅嘢，就系自我控制同埋自我纪律啦。如果我真系做到咧，你哋更加做到啦。 想了解更多 Gilbert 的抗毒故事， 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风骚快活人》， 与你同行抗毒。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彭爷爷啊，梗系休息一下先啦。不过彭爷爷会听住我哋噶、 哦。系啊，即系话彭爷爷咧，仍然系驻守喺香港嗰度暂时休息，佢唔系外游吓、啊，所以咧我都奉命咧就彭爷爷啊，我揾咗啲新玩意俾你去啊，唔知道你啱唔啱咧？今日咧揾咗两个地方，其实都系咧，我哋话如果你今个圣诞或者系新年假期谂住留喺香港消费啊，或者唔出外嘅话咧、其实咧都静静地去揾下咧，我哋有好多玩意咧，都真系啱一家大细去嘅、好啦。咁去翻呢一个尖沙咀啊，咁啊尖沙咀海旁啊，即系呢个天星码头附近，其实你要留意啦，一个大型嘅商场，几个月前已经开咗啦， 比较 有 艺术 气息咁嘅商场啦。其实咧，连带咧成个嘅我哋话由嗰个商场行翻去以前天星码头咧、你记唔记得系途经咗几个好重要嘅旅游地方？例如我细个讲过波波，即系太空馆啦，呢个文化中心啦、其实喺嗰个商场同埋去个太空馆中间嘅路程咧。大家都会留意咧，就系有一个嘅 art museum 嘅、香港嘅即系艺术博物馆啊。咁以前你会觉得佢个位咧，你行过就你知就知啦，即系唔会话好突显到嘅。但系因为咧经过都好似删咗成两年度咧去做一个翻新工程啦、其实咧呢、這个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咧就已经系几个月前重新开放翻噶啦。咁、都要讲翻佢个独特嘅即系一个地位啦。 佢同嗰个商场有冇关系噶？ 其实就冇 关系嘅。 连带你反而系觉得 因 为个 商 场。 个名同佢又硬系、好似咧腾楞腾瓜楞瓜咁样。 成个地段营造咗好有嘅艺术气氛啦，由商场开始去到呢个嘅艺术博物馆，跟住就文化中心，跟住就太空馆咁、一大层，我哋话成家咧，你都可以带小朋友去咧睇晒嘅。咁、其实呢个博物馆咧，你会发现咧，同一时间咧，佢系喺香港吓第一个亦都系唯一一个暂时系免费嘅，我哋话系个 public 嘅博物馆啦。咁基本上佢摆咗好多好多咧，同一个时段都有好多嘅展览咯。同埋其中一个你会觉得好特别，点解我要去呢个博物馆啊吓？佢虽然1962年开始已经起咗啦，啱啱翻新完啦，但系一个我哋话好有香港本土特色嘅一个艺术馆嚟嘅。因为除咗我哋话定期可能有啲外国嘅艺术品会运嚟做一个交流之外咧，你见佢喺收藏咧超过17000件嘅艺术品， 咁多噶原来 系啊，同埋真系一个第一个 public 啊，我哋话 public 嘅 art museum 啦。你知道香港有好多唔同喺上环区、中上环区都会有啲好特别细个。嘅 museum 一啲嘅博物馆系有啲独特嘅主题噶嘛，咁呢个我哋就话啦，好有香港嘅特色，因为见到其中一个艺术嘅展区咧，已经系讲紧咧叫做 The Hong Kong Viewpoint 啊、即系话好多嘅艺术品咧，可能就加入咗一啲本土嘅特色，都系 从香港嘅角度出发， 香港人嘅眼啊嘅呢个角度去睇法。咁我睇翻佢好多艺术品，其实都几得意嘅咯，都会喺件艺术品当中会包含一啲，你会留意有冇一啲香港元素摆咗入边吓，系啊。咁我琴日去行过嘅时候，其实我就系除咗入商场入边之外咧，外围啊，你会见到连埋成条星光大道咧、其实都好 artistic 啊、即系除咗有唔同嘅大型嘅一啲嘅一啲嘅建筑物，即系譬如太空馆啊、文化中心之外， 好靓嘅建筑群之外， 其实绿化咗好多啊！ 即系成条叫做星光大道行嘅时候咧，感觉上都舒服咗好多， 好舒服，所以大家 咗啦又 可以真系要去行下咯。咁、另外啦，好啦，落翻个大型商场，我记得我。嗰陣時佢啱啱開咧，我介紹嘅都係靚靚餐廳啦、打卡位啦， 食啦， 係啦。但係咧，我係未講咧關於小朋友嘅嗰層嘅， 咁、 或者嗰個 area 嘅。咁 就一層全層都係小朋友定係？ 係啊，其實佢有一個叫個室內嘅遊樂場嘅，咁、就用一個咧，我哋食嘅甜甜圈嘅 donut 為到命名嘅。咁、基本上咧就有一層，其實我哋泊車泊 B to B。成层嘅 B1 都系所有同小朋友有关嘅嘢嘅。 哎呀， 系啊，咁而嗰个 playhouse 咧，其实系由地下嗰层咧，系一路赖到落去咧呢个 B1 地底嘅第一层咧、都系有个好高嘅室内嘅斜滑梯嘅。 系啊，佢讲唔讲到佢大概有几高有几长啊？ 佢讲到咧话最高有成贯穿成三层楼咁多。 哇！ 咁不过我琴日骤眼睇咧就一层多少少啦，因为其实好得意噶，佢室内头先讲地下连落去 B1 有一个室内嘅游乐设施啦，到其实佢喺天台啊，嗰个商场嘅天台，大约系即系应该系5-6楼以上，有佢叫 open area 啦，咁即系有另外一个咧小朋友玩嘅 area 嘅，咁又玩嗰个嘅上滑梯咧，有几个大同细，其中一个咧就用一个孔雀开屏啊呢一个嘅 主题 嚟做啦，个上滑梯都系高嘅，那个系户外，所以系值得带阿小小白去。 因为咧，我带阿小小白咧就有去玩过唔同国家嗰啲游乐场咧， 佢要求都高。 高嘅噃，我相信 佢哋啲斜滑梯真係好霹靂嘅，外國嗰啲有啲咧就可以坐喺上面一家人，即係同埋爸爸坐喺上面，跟住坐喺嗰啲圓筒嗰啲斜滑梯咧，又然後攞住個可能紙皮咁樣啦，又坐喺上面勁慢慢斜嘅又有，咁嗰啲就好長嘅， 尤其是日本咧，你講一個個碌勁嗰只啦， 一個斜滑梯即係玩成分零兩分鐘咁樣嘅， 咁你去體驗完話俾我知，小白滿唔滿少少白滿唔滿意 啦？係啦係啦， 另外啦，去埋呢個商場咧，當然佢哋都小朋友都一定中意砌 LEGO 噶啦，係咪？咁其實香港我哋已經入唔同嘅即係商場都有一個叫 LEGO Discovery Centre， 即係探索中心。例如你會入到去可以有一個兜兜俾你自己 DIY 去執唔同嘅 LEGO 翻屋企玩啦。香港呢一個咧，你會留意到入到去咧，已經有幾座嘅建築物係我哋香港嘅地標嘅建築物，例如銀行啦， 中銀咁樣 係啦，例如我哋香港嘅呢一個摩天輪啦、立法會啦，咁你都會覺得要入去望一望噶啦。咁呢個只係第一步啫，原來啱啱十一月開咗咧呢個室內嘅探索中心，只係第一步啫。如果你去過，我哋去過日本名古屋，大阿小白都知道會有個叫 LEGO Park 噶、其實入面可能會有埋啲機動遊戲啊， 係啊，全部都係嗰啲即係積木砌出嚟嘅。 有埋 ride 啊，其實另外嘅第二部分咧，即將就會開埋呢個室內嘅 park 啦。而家就未開，開咗個探索中心先，咁大家可以去探索定啊，等個 park 開放啊。 開咗之後又揾阿 Heidi 同我哋去探一探路先。跟住话翻俾我哋听众听啦吓，咁样香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大埔翠屏商场上星期五发生的开枪案，涉案的18岁性骚被捕男子被暂控一项有意图而射击和一项无牌管有枪械或弹药。这名被捕男子由于同时涉及今个月8号警方多处搜获大批武器的案件，被暂控一项串谋有意图而伤人罪，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较早前话，探员当日在大埔翠屏商场外截查期间，一名男子取出一支半自动手枪，开了一枪，没有打中人。警方事后在附近一个单位检获一支怀疑长距离步枪和255发子弹。有团体昨天下午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行声援维吾尔族人权集会，参与的人坐满广场，在大会堂对出旗杆的国旗被丢在地下，之后有几名防暴警察进入广场，演变成警民冲突，集会提早结束。混乱期间，警察多次使用警棍、胡椒喷雾和举起过手枪，有在场人士投掷水樽等的物品还击，亦都有人冲向警察。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有集会人士挥动港独旗帜，发表港独言论，并将国旗拆落嚟掉在地下，话违法人士需要负上刑责。发言人话，提倡香港独立不符合香港在基本法下的宪制和法律地位，不符合香港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亦都同国家对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针政策相抵触。英国连锁超市 Tesco 委托中国一间印刷厂制作的圣诞卡，被发现内有声称是上海青浦监狱外籍囚犯的求救信息，表示自己被强迫劳动，希望有人帮忙通知人权组织。Tesco 对报道表示震惊，已经暂停以这间工厂生产圣诞卡，调查事件期间会将涉事商品下架。英国伦敦一个六岁女仔早前从 Tesco 购买一盒圣诞卡，发现当中用英语写上隐藏信息，内容提到期望可以联系一名叫做韩飞龙的男子，他是一位英国私家侦探，声称协助调查葛兰素史克药厂在中国涉贪的行为，曾经在中国被判囚。韩飞龙话唔清楚喺圣诞卡上留低信息嘅囚犯系边个，但佢曾经喺青浦监狱服刑，认为里面嘅囚犯好可能听过佢个名。佢表示出狱之后曾经同囚友联络，但中国近嚟严格管控监狱嘅消息流通，冇一名囚友能够直接回信。 效力英超阿仙奴的德国球员奥斯尔早前声援中国新疆维吾尔人的言论之后，内地中央电视台取消直播阿仙奴对曼城的赛事。而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阿仙奴主场和爱华顿赛和0-0的赛事，赛前公布的阵容中未有包括奥斯尔。根据体育频道 ESPN 的报道，央视突然在网上直播这场赛事，只是提供英语旁述。报道引述央视的消息指出，若果阿仙奴由今个星期四对班尼茅夫的赛事开始不再派出奥斯尔上阵，央视将会继续播放阿仙奴的赛事。阿仙奴领队隆格堡早前表示，奥斯尔未有被列入对爱华顿的赛事，因为状态不足，以及上一场对曼城的赛事态度有问题。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8，日元109.47，瑞士法郎0.983，澳元0.69，加元1.315，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7.007，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861点，升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47美元，卖出1,479.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朝早部分地区能见度颇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圣诞节假期日间天气温暖。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咁系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啫。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都有龙尾啦，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喺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九龙湾伟业街水务处行人桥面方向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到圣诞，有到圣诞，无到圣诞，感先最赞。 圣诞快乐嘅子豪，我送啲嘢俾你 relax 下。 你系波城？ 我唔系波城啊，我系魔鬼啊！等我送啲好嘢过你啦，嚟嚟嚟，吸啖大麻就会令你好轻松噶啦， 仲会产生幻觉、抑郁、集中力减弱、记忆力同埋判断力受损，同埋容易激动啊嘛。 你点知噶？ 食大麻咁多害处，我系唔会上当噶。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ay no to drugs， 个个中餐。 咁弟弟咧？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7、58或5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11月16号至2020年2月17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往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8:38啊，咁啊呢半小时入边咧，先睇睇咧就系今天早上嘅报章嘅，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啦，同埋朱一婷 Heidi 喺呢度嘅，咁啊先睇睇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访港旅客嘅问题啦，话到反修例风波咧，咁啊一直去到而家啦，咁啊圣诞入境嘅旅客少咗10万啦，上个月底区议会选举之后，再有多个嘅旅游热点商场先后被破坏，咁啊话到玻璃以及店铺可以话咧就系遭到人剥完再剥，烂完再烂，吓怕咗咧就系一众中外旅客。咁啊，即使咧就系普世欢腾嘅圣诞节，亦都难以令到访港嘅旅客咧就回心转意。上个星期六21号啊，本港出入境人次只系大概录得87万人，较去年同日啊减少15%噶。当中入境人次按年下跌22.5%，只系录得咧就系大概36万。旅游业界形容访港旅客跌幅已经就是跌到落底了，情况非常严峻，不但只是圣诞节不会突然改善，因为香港情况未见恢复正常，农历新年亦都预计不会有起色的，话到了旅客走了不会这么快回来的。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就指出，破坏商场的行为直接就影响旅客来香港的意欲，他们情愿留在内地或者就转去到澳门，故此入境的人次跌幅超过20%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出境的人次减少，他指出外游减少只是刚刚开始浮现，主要都是因为经济状况恶化有关的，打工仔担心饭碗不保，收入大减，或者影响出外旅游的意欲。虽然香港人始终都是喜欢出外旅游的，圣诞及农历新年出境跌幅不会太过明显，但相信真正的隐忧会在农历新年之后淡季来临的时候才会见到的。旅游业议会总干事陈乐仪就指出，香港人在圣诞和新年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炽热程度远不及农历新年的，尤其是今年圣诞和春节假期只是相距一个月，加上中美贸易纠纷和就是反修例事件，整体团费比去年同期下跌大概半成的。报团人数方面，短线团比去年圣诞节下降了大概15%，长线团也都下跌了大概10%的。好了，今年度的旅发局在反修例风波底下，旅发局今年取消了就是随即烟花倒数，改为就是加强版的幻彩咏香江，还有就是首度举行的随即倒数大抽奖，两者的开支大概1000万左右。大抽奖就将会分为两个部分，首部分就是20000张100元的超市现金券，抽奖的时间就是随即倒数之前的。好了，第二部分抽奖就在凌晨跨年之后呢去到进行，咁啊睇下啲咩礼物啦，包括咧就系经济舱嘅来回机票啦、酒店住宿、主题乐园嘅套票以及手机等等嘅。咁啊，本港市民以及咧喺香港嘅游客可以凭身份证或者咧就系护照号码咧就登入官方网站咧就参加嘅呢个旅发局嘅活动嚟噶吓。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好啦，跟住睇下信报方面嘅头条咧，就讲到啦，公司为上市规则严罚管理层嘅，为咗更加有效咁应对上市公司嘅违规情况，港交所计划咧加强问责，研究进一步嘅厘清上市规则，等到咧系违反上市规则嘅公司高级管理层，亦都可咧受到呢个制裁嘅。据了解，港交所正系同证监会咧作初步嘅商讨，去讲到啦，若果进展顺利嘅话，计划明年咧就会进行公众咨询。业界人士咧都认同咧加强对高级管理层问责，相信咧系有助提升企业管治嘅质素嘅。嗱，港交所发言人回应就讲到啦，现时就上市规则执行事宜上可作嘅制裁进行检讨，该项检讨咧需咨询公众意见，而我哋亦都预计届时嘅初步建议咧就系会有一系列更加多系更加着重个人行为操守同埋问责嘅制裁嘅。嗱，根据现时嘅上市规则第2A.10下，虽然港交所有权向上市公司嘅高级管理层施加呢个制裁，但系碍于咧港交所同埋上市公司高级管理层之间咧系冇契约嘅，故此佢哋系无需遵守上市规则，变相令到港交所系无法作出制裁。有法律界的人士就补充了，由于上市规则对于高级管理层是未有一定的一致的定义，令到港交所能否对他们作出这个规管存有灰色地带。至于董事会的成员则有责任是遵守和履行上市规则和是董事承诺，一旦违法一旦违反的话，港交所是有权根据上市规则第 2A.0 2009咧，就可以作出谴责同埋公开声明，该董事咧系继续留任，将会损害投资者嘅权益嘅。嗱，睇翻啊，其实咧，港交所近年致力提高上市公司佢哋嘅企业管治水平啦，亦都包括咗咧旧年啦，针对董事会透明度同埋问责等修订嘅企业管治守则以及相关上市嘅规则，并且发布咗董事会及董事指引嘅。当中咧，企业嘅管治守则咧就规定，每人咧可以同时咧最多担任六间上市公司嘅独立非执董，当担任第七间或者以上嘅公司董事嘅时候咧，就需向港交所解释委任人点样啊，能够喺董事会投放足够嘅时间咁样嘅。大家留意翻啦，因为好多我哋话咧做开独立非执董咧都好受其他嘅即系一啲上市公司欢迎啊， 系 啊，都会向佢哋招手。 大家留意住啦吓，唔该晒 Heidi， 再睇埋《苹果日报》嘅头版，今日讲到中美贸易战啊，国进民退，重创内地嘅经济。咁啊，马云亦都话到，一日之内有五个朋友咧问佢借钱咁讲。好啦，咁啊，内文亦都讲到话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啊，前日出席咧就上海论坛时啊，咁啊话出咧就系民企目前咧就处嗰个处境嘅问题。咁啊，自贸易战开打以来啊，出口低迷，外资撤厂，触发咧就民企倒闭潮。咁啊，中国第三季 GDP 增长只系得翻6%，系27年以嚟嘅新低噶。咁啊，官方近年嘅国进民退政策啊，旨在咧就系剥夺大型民企嘅资金，引起咧就系高度嘅关注咁讲。马文亦都透露啊，收到好多朋友借钱嘅电话啊，话到咧一日之内有五个嘅电话，亦都有大概10个朋友咧就话到卖楼，咁啊预期啊，也许这只是不容易的开始。不论啊马云口中嘅朋友系边一个啦，佢所讲嘅民企困境的而且确系存在噶。中美贸易战啊开始于上年嘅3月份。咁啊，美方接二连三增加关税，重创中国嘅制造业，咁啊，代工生产业等等嘅民企，咁啊，包括咧，譬如荷兰同埋日本等等嘅国际大厂，已经将生产线咧就撤走啦，亦都直接咧就系导致啊供应链上嘅中国民企咧就失去咗生意噶。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助理教授袁伟基咧就指出啦，贸易战喺2019年对中国嘅伤害已经造成，未能够申请到贷款嘅民企只能够系倒闭，话到外资撤走，本地投资追不上，只能走回头路，国企顶上，由国企去到吸纳咧就失业嘅人口，国进民退咧就系弥补民企嘅空缺咁讲噶。以上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 好啦，跟住睇下星岛日报方面嘅讲文啦，就讲到罗志光。担忧延长产假系流产嘅，喺民主派发动拉布之下啦，由公民党议员郭荣亨担任主席嘅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咧，复会2个多月之后咧，仍然系未选出正副主席而系停罢嘅，令到多项嘅议程咧系未能得到审议。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刚昨天就表示了，延长法定产假由现时的10星期增至14星期的法例修订，或者会因而面临流产的危机，亦都寄望新的一年有新的好开始。罗志刚昨天就以延长产假法例修订终于有预产期为题，发表网志就谈及延长法定产假的草案。他讲到了，特首在去年的施政报告已经建议是延长法定产假由现时的10星期增至到去14星期，而政府计划咧将会喺星期五，今个星期五即系27号咧，宪报系刊登2019年雇佣修订呢个条例草案，并且咧就定于明年嘅1月8日咧系提交立法会首读同埋二读嘅。罗志刚就讲到啦，政府目标咧立法会可以喺明年嘅7月中休会前通过呢、这个系法例完成修订嘅预产期，但系能否顺产就要睇立法会啦。咁佢解释啊，若果法案咧可以喺目标嘅时限前通过，先至可以寄望咧2021年嘅年底系实施到呢个机制，因为啦绝大部分嘅建立还法定产假的薪酬机制的工作都是要待立法会通过相关的修订之后才可以全面展开，包括是确定这个法还机制、开发涉及的资讯科技系统、培训人手，以及就是开设这个处理申请的办公室等等、希望这个就真的不要流产、 停摆的问题大家都要留意住了。谢谢 Heidi。 再看来自明报一个就侦查的报道，讲到恒大出租泳 线，咁啊地政总署咧就系查下有冇违反呢一个契约噶。恒大就系我哋嘅香港啊，香港恒生大学就唔系嗰个球会嘅恒大啊吓。睇埋内文啦，政府以象征式嘅1000元咧就批地建校嘅香港恒生大学，怀疑咧就违反地契，将室内游泳池嘅线道啊分租俾咧就系声称非牟利泳会去到开班噶，并且咧就系提供俾非恒大嘅师生嘅朋友咧或者系但系当其时嘅人咧就系学习呢一个嘅游泳，每条线道咧时租系150元，咁啊原来都已经有成大概一年啦。地政总署表示啊，正在就事件咧就向恒大查询以及咧就调查噶。恒大回复嘅时候就表示啊，咁啊咨询大学法律顾问之后已经暂停相关借用。有教育界人士质疑校方所收费咧去向用途不明，做法咧就欠缺透明啊吓。地政总署咧回复嘅时间啊，亦都话到啦，香港恒生大学嘅游泳池位于沙田市地段第76号余段，以及咧就系增批部分。根据地契条款啦，该地段内嘅建筑物以及咧就系佢其附属嘅设施，需要用作咧就系非牟利嘅商学院、专上学院以及师生宿舍用途。根据地契，成批人未经许可，不得将地段内设施分租俾其他人噶。恒大发言人回复的时间就说到了，过去一年李兆基综合大楼的室内游泳池被校内的师生使用之外，仍然有空间是可以回馈地区服务市民，故此校方以非牟利弥补就成本方式，今天在傍晚的时段准许两间非牟利团体使用的开办游泳训练课程，本身就是律师的教育大学高级讲师咁亦都話到啦，咁若果地契規定啊，恒大不可喺未經許可之下咧就將設施出租，恒大嘅做法或者咧就會引起嫌疑噶。咁理應啊，將有關嘅帳目向校董會、校內嘅持份者以及咧就公眾交代，否則啊欠缺透明度。佢話到啊，若果調查之後證實恒大違反地契，最嚴重咧後果係政府可以收翻該地段噶。佢都話到啊，呢一件事咧可以讓其他嘅學校借鑑，因為啊津貼學校多數都係由政府批地興批地興建噶。如果其他嘅學校有涉及同埋恒大類似嘅租借事宜，應該咧就係謹慎審視有否違反地契，盡快咧去到更正。以上嚟自明報嘅偵查報導。 好啦，跟住咧就望望城報方面啊，港文啊就係話明喜豐二樓嘅通道，料明年咧係開放，贏港人共鳴啊！參考日本市建局增建智慧公廁，講緊係邊度咧？ 系 咯，就是、中环街市嗰个位置。 我哋香港啲洗手间成日都俾人话啦，又唔靓啦，卫生环境又一般啦， 系尽量避免去噶嘛。但系外国咧，譬如日本嘅公厕，你就会觉得啊，去都冇问题噶。 系啦，冇错， 睇下点样 吓。好，睇睇先。 好啦，市建局嘅行政总监啊，魏志成就讲到啦，中环街市位于二楼嘅行人通道咧，将会喺听日即系24号咧就展开呢个复修嘅工程，期间咧市民就能够使用新嘅临时通道。佢预计工程咧需时7至8个月。完成嘅，即系话去到明年嘅第三季，市民咧就能够使用嘅翻新之后嘅行人通道啦。咁啊，佢讲到啦，翻新之后嘅行人通道咧就会增设一个24小时嘅公众洗手间，就会采纳新嘅抽风系统啊，自己呢个设计咧同埋发展咧成为呢个智慧嘅洗手间嘅。咁啊，讲翻呢个工程系咩事啦吓？咁啊，其实咧就系位于咧呢一个嘅中环街市二楼啊，现时咧系连接呢个半山行人扶手电梯以及系恒生银行总行嘅24小时行人通道咧，就会听日开始平安夜进行呢个复修嘅工程。咁啊，该部分咧就需要停用噶啦。而市建局亦都准备咗新嘅临时通道，令到工程期间咧行人通道咧系可以继续保持运作，公众系方便嘅。好啦，咁啊透露啦，第日啊兴建咗翻新工程之后啊，设计呢个新嘅24小时洗手间嘅布局同埋卫生设备咧，将会参考一啲海外嘅经验。当中啊，日本属于发达国家，亦都咧刚好咧有一位日本嘅留学。在日本留学攻读建筑和环境课程的香港学生就休假回港，就获聘到市建局那里实习，于是就可以希望发挥到这位学生的所长了。至于为了提升日本在轮候时间方面的设计标准，香港这里将会增设在这个街市大楼内各层男女洗手间的厕格总数，较香港定本身的标准会再加多30%那么多，也考虑到女性他们在轮候使用洗手间 嘅时间咧，一般系会比男性长嘅，故此咧会较大幅度咁样咧就增加女洗手间嘅厕格嘅数目，使到男女嘅厕格比例咧由香港嘅标准一比二咧提升到大约每一个嘅男厕格就有三个嘅女厕格，咁、令到咧女性们咧喺轮候嘅时间咧就会不多于2.5即系两分半钟啦，呢个嘅要求嘅，咁亦都会咧增加埋可能就会系有婴儿嘅护理室啦，部分时间内就装设婴儿座椅啊，方便咧家长喺使用洗手间嘅时候都会看管呢个婴儿嘅，同埋啦就讲到好重要都系啊，新嘅抽风系统设计咁啊。咁使到上一手，无论做完大小事，下一手都唔会太辛苦。 嗰、个刺格嘅问题，计我话咧，即系增加女性嗰个刺格数目系啱嘅，即系最终咧受惠嘅咧，其实都系男仔。 系冇错，因为你都要喺门口等佢。 冇错，系咪都系等噶啦？不如等佢快啲出翻嚟仲好啦。 但系我又建议，有啲外国嘅刺格，甚至乎香港咧某啲戏院嘅刺格就仲贴身啲添。平时你要出到嚟先洗手照镜噶嘛，但系有啲我哋话好似一个个包厢咁嘅刺格咧，入边有埋镜，有埋一个洗手盆仔咧。讲真的就真系多咗啲啦，点解咧？因为如果佢仲喺入边补埋妆啊，再慢慢执一执嘅时候咧，咁啊，不如你出到嚟先啦，起码你解决咗嗰件重要嘅时候， 唔好 霸 住 个 马桶啊， 就喺人哋面前都得噶嘛，系啊，所以有阵时太贴心，你又要留意一下，即系喺入边太 enjoy 嘅话咧，唔舍得出嚟， 会唔会系画蛇添足咧？要谂下。 不过相信公厕就唔会去到呢个水平嘅，总之快啲两分半钟都 OK 噶啦。 才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哋分析大市嘅。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咁啊，星期一的早上交俾你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特别系周中咧都有两日假期啦，咁啊，今个星期啊，港股嘅走向有机会系点咧？ 嗱，睇翻就上个星期五美股咧又创新高吓，咁啊。即係美國嗰、那個即係公布咗個 GDP 啦，咁其實都係符合市場預期啦，咁就即係令到大家對於即係美國經濟嗰個增長步伐咧更加之有信心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中美貿易談判咧繼續都有好消息啦。咁啱啱就即係特朗普亦都有講到咧，就話即係下個月初咧就如無意外都會同呢個中方咧就簽署呢一個首階段嘅貿易協議嘅。咁呢個亦都係會即係利好翻市場嗰個氣氛噶。咁上個星期就即係港股咧，就累積咧就升咗即係百幾點啦。咁雖然就唔係好多，但係咧其實就已經係連升咗第三個禮拜噶嚇。過去呢三個禮拜咧，其實港股已經升咗咧超過5%啦。咁另外就國企指數升咗7%添。咁所以其實過去呢幾個禮拜個升幅都幾大嘅。咁所以嚟到即係今個星期啦，咁其實今個星期得兩個半交易日嘅啫。咁聽日咧就即係平安夜就係半日市嘅。咁所以其實今個星期咧個指數方面咧，我自己睇個升幅咧就應該唔係好大嘅嚇，咁暫時都會係喺28,000點附近啦呢啲位置度整固嘅嚇，咁反而咧係一啲即係中小型嘅股份啦，咁可能今個星期咧會即係會成為咗一個市場嘅焦點嚇，咁因為咧成交咧就今個星期都會比較細嚇，臨近年尾咧通常個成交都會縮減一啲嘅，啲中細價股咧都會係即係成為咗嗰個市場嘅焦點，可以追落後咯。咁大家都可以留意翻一啲中小型股份啦，又或者係一啲近排比較落後嘅一啲板塊咯。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市嘅。Jason， 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咁啊，預祝你咧聖誕快樂先，好嘛？ 聖誕快樂， 好，拜拜。 好，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你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早晨啊，8:56，早晨 ，Heidi， 早晨，小白， 早晨， 早晨，华梅姐今日放假，咁小弟又顶更啦，咁啊揾个升级教练出场先，佢系周润发发哥， 哇，教乜嘢啊？教咩都得噶噃， 系啊，教做戏， 教做戏冇得顶 啊！我最想系发哥教做戏，不过咧， 大家都知道咧，近年咧发哥咧就心系山系啊， 哦系 山系达人啊， 系山系达人啊吓，咁啊大家有机会喺山岭之间咧就捕捉野生捕获发哥。 以往大家觉得喺九龙城街市附近系最容易捕获发哥，而家唔系啦，遍布呢个港九十八区嘅山岭。 你哋有冇试过喺山岭之间捕获发哥啊？ 我冇喺山岭，我试过停车场捕获， 停车场， 跟住咧必须就系同佢 selfie 嘅。跟住发哥就会好醒目地攞部机嚟，因为佢嘅 selfie 神手咧已经系好快靓正咁咧摆靓晒啲角度。 Heidi， 你都话高啲啊，我再矮啲啦。上次我喺五金铺见到发哥啦，咁跟住发哥就话：，诶、哎，系咪想影相？咁啊，梗系系啦。跟住咧，佢就哇用，你知发哥其实好高噶嘛，跟住咧佢攞嗰个角度咧。是我一世都攞唔到，因为我唔够佢高。 一大班人呢但係发哥揸机 selfie 都影到一大 group 㗎、首场啊。 係啊，咁话说呢昨日媒体就去喺医院嗰度，我见到发哥喎、原来发哥呢就去探媽咪咁样啊。咁媽咪依家健康都稳定起上嚟啦。咁希望圣诞愿望就係、是、媽咪早日康复啦咁样。咁当然问到工作啦，咁媒体嘅朋友就问发哥喂冇啊，呢排日日都锻炼身体啊。冇人揾我拍戏啊！咁样咁，大家都知道呢啲都系发哥系搞下笑去同埋谦虚啫。发哥要拍啊，大把有得拍啦。不过佢亦都讲话，我想转行做运动员啦、我谂住咧考个教练牌咧，做行山嘅教练。 哎呀，咁要跟佢上堂啦。 排三五七年都排唔到，个个都想揾发哥啦。 佢话平时咧都好多 artist 朋友同佢行山嘅。佢最新嗱呢、這个发哥咁可以咁样讲，我哋唔可以咁讲。发哥系原汁原味咁样讲，我最新嗰条靓。咪有爆咯，即系爆姐爆起症喎，咁啊带埋爆姐咧去行下山，咁啊开心啊吓，可以俾大家做下运动，咁啊唔知系咪有机会，大家新一年嘅愿望就系喺 跟发哥行山， 系啊系啊，咁就好啦。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哇！我朱雅婷嘅 hashtag 就系发哥收靓，我肯定系第一个排队，唔会惊啊！ 哇！八元号嘅 hashtag 啊，好好护住膝头哥，多行山，希望撞到发哥。 系啊，阿 O 嘅 hashtag 咧就系、是。发哥做行山教练，咁揾佢 selfie 咪好方便。 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通正常嘅，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啦，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而至于路面方面啊，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都系繁忙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圣诞全家做乜最 ho ho ho Hello， 我系 Maiden Hong Kong 嘅超 B 啊！记得细个嘅时候咧，爹哋妈咪咧因为工作嘅问题咧就好忙好忙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啲 uncle auntie 咧特登咧喺圣诞节就抱住我咧去到尖沙咀度睇灯饰，咁但系嗰阵时咧尖沙咀太多人啦，抱住我嘅时候咧又唔放心放我落地下，抱完一晚之后咧佢哋都话要唞翻好多日咧只手先至冇咁痛咋。 Hey， 只要能够同家人共度佳节，咁就做乜都好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都系咁话。 荧幕上陪审员多数系配角，但现实上就系重要角色。 例如重大刑事案件嘅被告有冇罪，就系由陪审团决定嘅。 做陪审员系公民责任，任何雇主因此扣减员工薪酬福利、要求加班、威胁或者终止雇用员工，即属违法。 一经定罪，可被判罚款25,000元同监禁3个月。 支持陪审员制度，为司法公正出力。 Sarah 193， 我心中的小怪兽咧就呢只便便怪啊！佢最犀利嘅绝招咧就系臭气攻击，用佢嘅臭味臭到人哋。 香港电台、香港小童群益会合办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主题心中的小怪兽，立即上 storytelling.bgca.org.hk 上载小朋友讲故事嘅影片参赛啦！ 我哋系 Era。第46届全港儿童故事演讲比赛，约定你。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讯尽我本分。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咧就系9:07嘅时间啦吓，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因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啦、朱海婷啦、Heidi 啦，同埋阿欧喺度。 早晨啊，两位拍档有冇手软啊？近排 手软， 点解？ 一系买礼物买到手软，一系收礼物收到手软。 系啊，买多咯，因为做妈咪之后咧，大家唉要慎一慎啊。就算身边嘅朋友以前会送俾我咧，而家都系送俾个女嘅啫，所以咧。 咁系。 同以前嫁咗未嫁福未嫁收利是同而家一樣， 仲係少女時代嘅。 有冇人記得下我啊？真係、 好啦好啦，咁我哋都盡量可以將愛咧都分享俾身邊嘅人。 記得埋啲父母嘅知 啊。係啊，有時都啊，除咗送俾細嗰個，大嗰個都要㗎。係 啊， 掹車邊有陣時攞下啲細路仔，你咪一齊玩一下，當送埋俾自己咯。 或者佢食完嚿朱古力食咗一啖俾你，就當有你有份啊！媽咪俾你食埋 啊！朱古力都係。啊！聽日有啲好嘢俾你， 誒、我都可能係喎、哎，我哋真係互相照顧啊！ 好啦好啦，咁我咧，你兩個互相照顧，會照顧埋我㗎， 當然會啦。 咁、就好啦，咁啊，即係都係好似一個 family 咁樣啦，一家人啦。咁、星期一咧，就要聽一下小白啊。處理嘅呢、 這 個 親子百分百 係啦，今日咧就揾嚟我哋嘅專家咧，就可以講一下咧小朋友有啲咩辦法令到佢哋唔怕輸。哇，唔怕輸呢個題目好緊要啊！ 係啊， 細路仔唔怕輸咧，即係拎得起放得低，先至諗到辦法點樣可以揾到自己一個成功之路啊嘛，係咪？一齊聽一下。 晨光第一線，親子百分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我哋亲子百分百啊！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讲啊，小朋友咧即系输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嘅原因嘅。输完之后好容易就发烂渣，点算呢？啊，家长都要冷静咗自己先，然后咧就氹翻个小朋友，再带埋个小朋友咧就再接再厉，再接受呢一个嘅挑战嘅。咁啊，今日啦，我哋都系再接受挑战啦，继续咧都系揾到啊智慧幼苗教育主任啊资深注册社工啊 Doris 咧上到上嚟嘅。你好啊 ，Doris。 Hello， 小白。 系啊，嗱，咁啊，上次咧就讲过即系输嘅问题啦，的而且确系啊，小朋友咧就输嘅时候容易面对住一种挫折啊，唔开心啦，系咪先？咁我哋有冇办法系可以即系好似练习咁样，令到我哋嘅小朋友咧，虽然都系会输嘅，冇人常胜将军嚟噶嘛。起码唔怕输啊，呢样嘢好关键、啊。 绝对系 屡败屡战，系咪？ 系啊，咁样将来先系会成功啊嘛。 系啦，咁有冇办法可以即系训练下小朋友，令到佢哋系唔怕输咧？ 嗱，咁咧有少少嘅建议啦。嗱，首先第一样嘢，啱啱小白都提到啦，就系唔会有人系常胜将军。咁所以咧，日常生活当中，无论系玩游戏都好啦，家长就要俾小朋友经历下嗰种输嘅感觉啊。系啦，即系俾佢哋试下亲身经历一下咧，究竟输嗰种感觉系点样咧？就唔好下下都让赛啦。咁、另外咧就系、玩游戏之前咧，其实都可以咧，就系同小朋友即系做定一个嘅预告啊！ 预告 系啦， 即系预告话啊，呢、這个你会输噶，因为我好叻噶，所以你会 输。当然就唔系咁样去讲啦。嗱，我哋建议咧就系你玩游戏之前咧，可以同小朋友讲定嗱，一阵间我哋会玩个点样嘅游戏啦，有啲咩嘅规则啦。咁、当中咧会有人赢啦、会有人输嘅，即系俾小朋友咧有一个嘅心理准备，就系、這个游戏咧系会有人胜出，亦都会有人去输嘅，咁嘅情况啦。 我想起呢，我成日炒興我自己弟弟的情緒， 是 玩遊戲之前呢就會跟他講，是不是好緊張，是不好緊張，原本不緊張的，因為我怕他悶，是不好緊張，是不好緊張， 即是你帶動個氣氛，是不是 帶動氣氛，跟住令到他就覺得件事呢是很驚天地泣鬼神的，很緊張的，但可能其實都是跑個步的， 是是是 OK， 那你希望帶動的氣氛更加有趣， 更加有趣啦，咁無論輸贏呢，令到個對比更加大，即係我希望你會覺得，同埋輸咗嘅時候又會即係拎得氣放得低呀，最緊要。 嗯，係啦。嗱，咁如果即係我哋同個小朋友講啦，就係話啊，咁我哋會有贏輸嘅。嗱，如果輸咗嘅話呢，我哋都可以就俾小朋友知道，如果輸咗咁點呢？ 輸咗嘅話，我嘅做法唔知啱唔啱啦。 嗯， 輸咗都有禮物嘅，可能係細份啲咁樣咯。 哦，會有份細份啲嘅禮物。 係啦。 嗱，咁另外咧，即係我都可以建議咧，就係嗱，如果輸咗嘅話咧，我哋都可以俾小朋友就話，嗱，如果一陣邊個輸咗咧，我哋咧就咧要同贏咗嗰方咧，我哋會同佢微笑嘅，甚至乎咧，我哋會同佢咧握個手嘅，仲要同對方講咩啊？ 恭喜你啊！ 系啊，恭喜你啊！嗱，即系话咧，我哋俾 呢个真系未试过喎，呢 啲系啊！嗱，其实我哋俾小朋友咧喺从另一个经历啊，佢去面对失败啊，即系话我输咗啦，咦？但系我用一个好有运、好有体育精神嘅、 体育精神， 我又同人哋微笑，我又同人哋握手，兼且我同人哋 讲。微笑啊！ 嗯， 爸爸妈妈唔准教佢奸笑。 系啦，嗱咁啊，你亦都可以先做个示范先，即系玩之前，嗱，我哋而家做下示范先。如果一阵间输咗，嗱，如果爸爸输咗咧，爸爸会咁样做嘅，即系话等小朋友知道一阵间嘅时候，佢点样去做咯。 啊，喂，呢招 OK 喎， 系咪 OK 啊？ 呢招即刻可以啊，今日夜晚试下先， 系咪啊？ 可以啊， 系啦， 微笑啊，握手，恭喜你啊， 系啦，冇错， 我应该再亲切啲，恭喜你啊， 系啦系啦，个声线嗰度就唔好太过奸诈。我见到你有啲奸啊个样， 认识到我真正嘅一面。 啊、已经认识咗一排噶啦，都大家知道。 好啦，嗱，咁啊呢招就讲完恭喜啦，握完手啦，微笑啦，都有啦。 系。 咁仲有冇其他法宝咧？ 嗱，都有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嗱，如果有时候即系我听到小白刚才咧，即系话啊，如果输咗咧，小朋友输咗都可能会有份小礼物。 系啊， 谂 住鼓励嘛。 系啦，嗱，咁我唔会话好反对啦，但反而我有啲建议就系、是、嗱，如果输咗嘅话咧，我哋都可以用一啲比较即系幽默啲嘅方式去小朋友面对呢个输，即系话 例 如 咧，例如 如果系你个样又好奸，嗱，如果输咗啦，咁我哋可能有少少惩罚嘅，嗱、啊，当然嗰啲惩罚 即系掌上压咁样五下， 系啦，嗱，即系可以系譬如要扮兔仔跳。假設或者嗱，輸咗一陣，你要攣住個鼻哥，即係諸如此類呢啲咧。 我真係冇罰過 Scott 呢啲嘢喎。 係啦，即係我哋可以用一個好似好幽默嘅罰嘅方式咧，等小朋友都覺得，咦，輸咗其實冇乜嘢啫。嗱、 啊， 贏咗固然係非常 happy 啦，好開心。 贏咗可能有粒糖咁。 係啦，又或者其他嘢啦嚇，唔好嚇用糖啦 嚇。咁係，咁係，係嘅，係嘅。 咁咧嗱，輸咗嘅話咧，其實 你入到添。 係啊，嗱，輸咗嘅話咧，其實我哋又可以即係俾小朋友变成另一种乐趣，输咗都冇乜嘢啫，咪捻下鼻哥咯，或者整下个鬼脸，即系诸如此类，等小朋友都觉得输咗都系可以好轻松去面对。 会唔会变咗个小朋友，例如输咗嘅，佢好中意扮兔仔 嘅， 跟住佢就系输上瘾，我唔想赢啊，爸爸，我发觉原来我已经唔想赢，会唔会去到咁样咁极端噶？ 咁又未必嘅，嗱，当然一阵我哋会仲有其他嘅锦囊会赠俾大家嘅，系啦，咁但系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就系、是、等小朋友都即系唔会觉得话一输咗就哇我就唔 OK 啦， 世界末日咁啊， 系啦，就世界末日啦，即系有咁嘅状况咯。 我呢招都完全可以用， 系咪啊？ 即系譬如仔仔跑步输咗嘅，咁 啊 输咗嘅时候咧就叫佢可能扮。扮兔仔行个圈咁样啦，可能佢好开心，小朋友嘛，系咪？小朋友最中意扮呢样扮嗰样，但记住，如果大人输咗咧，大人都要有同样嘅惩罚，而大人系需要做嘅，即系你讲到咪就算你好难听话，如果输咗扮乌龟嘅。咁大人输咗唔觉意输咗啦，都要扮乌龟。 绝对系，嗱，小白已经捉到个重点啦。大人输咗咧都要做。 但使乜让赛呢啲时候？ 我自己觉得嗱，如果嗰个游戏小朋友即系有个能力去玩咧，其实唔使特别去让赛、 啊。又或者会唔会用一啲靠运气嘅？例如純粹是擲色仔或者抽籤，睇下抽到綠色嘅就贏，抽到紅色嘅就輸。呢啲咧就唔係好關個能力同埋嗰個年紀經驗事嘅時候咧，咁就可以更加貫徹到呢一個輸咗都可以扮兔仔跳嘅。 係啦，冇錯啦。 哦，明白明白。好，呢個錦囊已經收曬啦，仲有冇其他？ 係啦。當然有啦。咁另外咧就係、是、都重視個過程啦，即係話喺玩遊戲嘅當中嗱，即使可能小朋友譬如假設係玩個掉波。咁样啦，咁佢掉唔中，咁啊掉唔中，通常可能家长咧就冇乜反应噶嘛，一掉中家长又点啊？ 哇，掉中啦！ 系啊，哇，你真系叻啦，你掉中咗啦， 全世界最叻系你啊， 系啦，可能会讲呢啲说话，但系咧小朋友咧掉唔中嘅时候咧，其实家长都可以赞噶，点样赞咧？ 我哋好叻个掉唔中嘅咁样，唔得你， 会唔会系咁咧？ 系咯，就唔到， 系啦，嗱呢个就系乱咁赞啦吓，嗱咁所以啦，嗱 摆到明有骨添啦， 系啦，嗱咁所以咧，嗱小朋友即系佢掉得中，当然家长可能会赞佢啦，嗱掉唔中都可以赞噶，有啲咩可以赞咧？ 啊，你头先都掉得好好，不过争少少，如果能够再左边少少咧，就会更加好啦。 嗯，嗱呢个都好似类似有少少骨喺入边咯， 系咩？ 系啦，嗱当然啦， 我个样讲到有骨啫， 系你个样好奸诈，我唔好望你住噶嘛，嗱。咁當然啦，即係我哋可以讚小朋友就係佢好努力咯，佢過程入邊，哇！媽媽咧見到你咧，剛才咧，哇，好用心機去掉嗰個波喎，即係呢啲位其實都係可以，即係俾小朋友知道，其實媽媽都係睇到佢嘅努力。 贏輸唔緊要。是个心机。 是啦，即是说过程其实呢就是妈妈都要有一些赞赏呢，就不要只是赢了先赞，输了呢就乜都冇咁样。咁反而就是都着重个过程，咁呢个呢都是好紧要 的。咁如果我又咁问啦，输了的话譬如个投篮射 唔中， 射唔中咁样。咁佢唔中啦，我唔可以话输啦，唔中啦，即系唔赢啦，唔赢唔代表输噶嘛，系咪？咁佢唔赢啦，咁会唔会家长喺呢个时候都话啊，你真系好俾心机啊？ 系啦， 不如我都俾翻少少嘅奖品你，系因为你头先好俾心机，需唔需要咧？其实， 我自己就觉得。其实未必需要嘅，嗱，当然我觉得你如果要咁做，我都唔会反对嘅，系啦系啦，反而咁样就会更加好咯。 哦，锡佢一啖啊， 可以啊，即系妈妈好欣赏你刚才， 扫下风啊，唔系即系扫背脊啊， 系系可以可以，一啲亲子嘅接触都可以嘅，系啊， 几好嘅，呢个锦囊都唔错，仲有冇其他锦囊？收埋佢先。 都有嘅。咁嗱，另外咧就係、是我哋即係啱啱上一集講咗，就係唔好將小朋友去比較嘛，即係唔好同其他人比較。但係咧，我哋可以將小朋友咧去自己同自己比較。 自己同自己。 係啦，即係話譬如啊，可能佢啱啱掉波，佢掉中一球嘅假設。啊，但係佢今次咧掉中咗三球喎。 哦。 咁你就可以話係喎，哇！你咧今次進步咗好多喎、哦，你掉中咗三次喎、哦，諸如此類。即係話等小朋友都覺得咧，自己其實係有個能力係去進步嘅空間。咁佢就會再去面。對一啲挑戰啦， 我諗小朋友咧，這個明白嘅，即係佢知道自己一球去到三球係一個進步，小朋友都會 feel 到。但係有陣時候我遇到啲小朋友咧，佢哋會知道自己進步嘅時候，去讚佢啦，啊你真係進步咗，佢哋都會咧就係、是、講一句説話就係、是，唔係啊，我係進步咗，隔離明仔入曬十球啊咁樣，即係有呢種咁嘅感覺。咁家長應該點樣鼓勵佢咧？ 嗱，如果小朋友可能即係某程度上可能會講啲説話呻下咁， 因為個小朋友自己都拎自己去同其他人比啦。 係啦，嗱咁所以日常生活當中，家長唔好將小朋友同人哋比先啦。但係如果小朋友萬一即係佢自己會咁樣做一個比較嘅時候，即係佢可能呻下，咁我覺得有時喂呻下啫，你咪由佢咯， 由佢 係咪由佢呻下咯？咁但係即係我哋日常生活當中，我哋點樣去配合呢個就我哋要做好自己先咯。 係咁啊，或者鼓勵下佢啦。 是啦，冇错。 是咁啊，话小明其实可能练咗十个钟就入十球，你练咗一个钟入三球、哦，其实你叻过小明，其实咁得唔得咧？ 嗱，亦都系冇比较咯。嗱、 哦， 刚才你已经比咗较啦， 又跌咗落个比较， 系跌咗 落个 陷阱入边啦。咁所以反而我哋就系即系鼓励翻小朋友，系嗱，我哋努力啲，我哋再尝试，相信你咧一定比上一次做得更好嘅、 嗯。 自己同自己比较就会比较理想啦。 自己同自己比较啊， 冇错， 呢、這个要成日谨记啊。仲有冇咁难啊？仲有冇咁 难？嗱，另外咧就系、是、嗱，如果小朋友真系成日都掉唔中啦，假设掉嚟掉去都掉唔中嘅，咁家长你可以同小朋友一齐去揾原因咯。点解成日都掟唔中嘅咧？会唔会系个力度啦、个角度啦，或者 话俾你好容易就系谂你系咪冇天分咧？系咪掉嘢嘅天分都冇咧？ 咁又唔一定嘅，有时可能真系嗰个小朋友嗰啲嘅手腕啲力度啊、啲角度啊，咁你可以教佢点样去抛，即系俾啲 tips 佢，咁佢咪可能喺你引导之下咧，佢即刻就。明白嗰個 tips 就會容易啲掉中咯， 如魚得水啦， 冇錯啦。 哦，咁啊好多嘅錦囊啊嚇， 冇錯， 希望大家留意翻呢個錦囊就第一唔好比較啦，同、小朋友自己比較係啦，咁啊要贏人先要贏自己呢啲道理，咁就可以令到小朋友咧就會明白啊點樣可以一個唔怕輸嘅道理啦，係咪？ 冇錯。 好，唔該曬 Doris， 拜拜。 拜拜。 入夜骤然步过荒野，沿途蔚蓝密布，人凌空似狂风，听到泣诉。 这日何时教我动容，发现切割都不痛，那两极情绪离奇到竟变重。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苦堪下，谁是我一个黑方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说句无意。覆下尚存万个分野，原来明晨未到。谁人亲，谁人疏，看他色素。昨日和睦那个阵容，见面半秒即失控。世界用常理平衡了那种痛。 Why do I feel like we are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苦堪下，谁是我一个黑方格？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人离的几多次才明白，不可以共个层次。灵魂若可固然，为何欲身上寄望那副太空的瞬间？寄托答问已叫你失聪，人和外星有没有对话？当警方还未够差，哪一个会理我厮杀？ Maybe we've been always strangers in the dark。 如今苦堪下，谁是我早已给分差？ Maybe we've been never strangers to our hearts。 人离合几多次才明白，分不了有意无意。太想蜕变， 一首嘅歌曲系嚟自啊，佢系林奕匡《黑方格》。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 晨光追踪三十一。 Hey， 早晨啊，今日咧电话旁边有 cut 神 ，cut 神早晨， 早晨，早晨啊，早晨，哦，早晨 ，hi， 早晨。 诶，今日礼拜一啦，礼拜一咧，港台咧有个重头节目咧就系叫《铿锵集》嘅。 系啊， 咁啊过往咧，即系喺呢个反修例风波里边咧，大家都听到好多嘅声音啊，睇到好多唔同嘅一啲侦查报道啊咁样。诶，今晚咧又有少少唔同喎、啊。 会系咩咧？个角度 系啦，今晚咧都系同反修例嘅运动有关嘅。咁啊，警民衝突啦，咁啊，過去咧半年咧，警方執法咧，咁啊，好多人咧就係質疑佢啦，係咪過分使用武力啊？有冇濫暴啊？咁樣拉咗成幾千人啦，咁啊，你知香港得幾百萬人嘅啫嘛，拉咗幾千人咧，其實都好多個比例咁樣。咁就係、是、好啦，跟住有啲民調咧就係話。喂，那個評分咧就係、是、得平均係 35.3 分，咁呢個咧就係、是、你話大家都俾嗰啲幾廿分幾廿分就唔同啊，可能有啲人俾100分噶嘛，但係個問題咧有四成嘅受訪者俾零分咁樣，咁啊做警察嘅咧，佢可能喺個心裏邊咧都有好多唔開心嘅嚇，咁、所以咧今晚咧有啲特別，就係、是、會趁住呢個聖誕。讲下啲警员嘅心声 啊！佢哋出嚟接受访问啊，定系 声音经过特别处理？ 我唔知道有冇机会特别处理、啊嗯啊、不过呢就咁、是、样我哋呢通常呢阿欧都知㗎啦、 嗯、 我哋一录新心声呢我哋就要有回音㗎嘛。 係呀係呀。係会有啲 echo 喺度㗎。 究竟呢个会唔会加落去呢我唔知呀、啊。 嗯好啊多角度去听下。 係啦。咁都俾佢哋有个渠道可以讲下听听少年心底梦㗎嘛清楚。 係啦。咁、嗯、另外呢去到呢一个呢八点半日常八点半呢原来系咁呢个环节呢就会讲下一个朋友啊。阿文西， 嗯， 哦，大文西， 大文西， 系冇错啦，呢、哦這个姓达嘅吓，就唔系唔系罗家英嗰个， 系啦，唔系罗家英嗰个文西。 咁原来咧，佢系踏入咗呢个逝世五百周年啊。 哦， 咁你知啦，即系佢都唔知噶，我哋同佢庆祝啲嘢系嘛，咁冇谂到自己咁劲噶嘛。咁加上咧，呢、這个达文西咪买咗套电影咧，就令到大家系更加多咧，就系去着眼于哇，究竟佢有几劲咧咁样。嗱、 嗯， 咁佢咧除咗即係以前就冇分咁啊，冇分文科理科咁，所以佢除咗係呢一個咧，係藝術家之外咧，佢都係一個科學家嚟噶嘛。 嗯， 啊，都已經研究好多咧。咁啊，再者咧就係佢為咗要了解啊，人嘅肌肉嘅紋理咧，咁、 嗯、 啊要買通呢啲咧，即係停屍間嘅人啦，咁啊攞啲屍體嚟到剖驗啊，去了解咁樣，去畫出嚟啲嘢靚啲咁樣。咁、佢呢个五百周年逝世啦，咁就係全球呢好多地方呢都要举办活动嘅。特别呢都一啲博物馆啊有佢嘅一啲作品展出嘅地方更加係咁啦，係咪係啦。咁听晚呢係24号嘅除夕晚嘛。咁、所以呢就今年呢个圣诞校园音乐会呢就喺呢一个九龙湾宣举行嘅。係、 哦、 啦。咁我唔知咧， 搞下即系继续进行一样嘢都 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大家会去到咧听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圣诞嘅一啲古典歌曲啊，即系再唔系嗰啲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出发诗嗰啲啦，系嘛？即系有啲男高音啊咁唱下。 哇！不过唱开圣诗咧，啲男女校嘅 choir 就知道咧，系真系有铺瘾嘅。你真系会咧逢亲圣诞，你都好想一齐集结下啲 friend 咧，系唱翻圣诗嗰种感觉。 何止啊，有啲啊！即系我听讲有啲咧，已经系可能系三十年前嘅 school choir 咧，都系 reunion 啊，一齐咧。 会啊 会啊，系啊， 啲男高音继续系男高音噶。 系啦，咁好似阿 O 嗰啲咁有活力嗰啲朋友咧，点算咧？圣诞节，咁、今次咧，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啦，就系话阿马拉松好手咧，阿黄浩辉咧，就去完呢一个源泉谷度去深井之后咧。啊，咁今次咧又会去下其他地方、哦， 嗯， 系啊，咁跟住咧就今次咧就会去下呢、這个莲花山啊，公立学校嘅石滑梯啊，咁、跟住咧就去呢个田夫仔嘅营地啊，咁样，咁、如果 全部都系香港嚟噶， 系啊系啊， 香港啊， 嗰、石滑梯系影相嘅圣地嚟嘅，可以还原翻六七十年代嘅香港嘅、文说系可以做到呢个效果， 咁、所以咧就大家话，诶、圣诞节玩就玩过啦，食就食过啦，咁系时候咧，即系将嗰啲脂肪咧排翻出嚟嘅话咧，系、可以睇下，然之后咧就去行下啦。 啱小白喎，推介俾佢先。 系、 小白啊，小白系好熟噶啦，呢啲 系啊，田夫仔嗰啲喺元朗嗰边噶嘛。 系啊，系啦、啊。咁另外咧就去到呢一个九点半啦，点解工程出咗事啊？咁、咧就去到一个摩啊，呢、个摩咧就啊。 咩啊？行得摩冇鼻哥， 系啦。呢、這个摩咧就唔系 shopping 嘅，就巴尔的摩啊。 哦，巴尔的摩原来 系啦。巴尔的摩咧就麻烦啦。咁佢试过咧有一个咧，污水渠淤塞啊。 系、 哇！你谂下塞咗，如果喺屋企啊出现啲污水渠淤塞，大家知咩事噶啦？成、个城市污水渠淤塞，究竟会搞成点咧？ 哇！污糟邋遢。 另外咧，亦都会带大家去睇下咧铁。呢、这、一个爱尔兰郊区一条村咧，佢、嘅名咧叫铁达尼村啊。 哇， 咁 系 好老泥。 资料咧就系、 是、希望唔好沉船啦吓。系、喂 ，Kevin， 我哋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荣誉主席刘达邦认为，政府推出多轮纾困措施有少少帮助。他说近两星期混乱情况减少，又形容刚刚过去的周末餐饮业情况好转。由于圣诞节临近，估计零售方面在这几日会畅旺。

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九龙湾伟业街水务处行人桥面方向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二台通识六十秒。 12月26日，除了是拆礼物日 Boxing Day 之外，亦都是 Candy Cane Day， 亦即是士的糖日。呢支士的糖外形好似拐杖咁，所以又叫拐杖糖。每逢圣诞就会见到好多铺头有得卖，究竟佢系点嚟嘅呢？早喺1670年嘅德国，当时大教堂嘅一位指挥为咗氹一班冇耐性练歌嘅小朋友，于是就每人派一支做成拐杖形状嘅糖果俾佢哋。后来有人觉得将支拐杖糖倒转嚟睇，就系英文字母 J 字，亦都可以代表住 Jesus 耶稣基督。慢慢士的糖就同圣诞节扯上关系。传统嘅士的糖系薄荷味，同埋系以白色同红色为主，两只颜色分别系代表住圣洁同埋补血。而随住时间改变，多咗唔同口味同颜色嘅士的糖出现，亦都唔一定系圣诞节先至可以食得到。 声音演绎梁学希， 二台通识六十秒。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股份，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 ，Hadi， 早晨，小白， 早晨， 早晨， 9:39啊，今日咧系1223，系啦，咁啊，倒数下啦，咁 其实今日大家翻工嘅心情点咧？会唔会已经喂你都谂紧，不断谂紧听日啲 gathering 啊？其实个心去咗边啊？ 轻松啲啦， 一定系放假嘅， 有圣诞有除夕系咪先？ 系啊，圣诞除夕同埋有啲年终感恩噶嘛，即系你唉都我都有一下手势就系、是、啊，有啲人咧一年到晚帮咗你好多啦，咁啊。请人嚟食翻餐饭啦、嗯，虽然今年即系大家都经历咗好多啊吓，即系作为一个香港人，但系咁饭都要食噶，睇下食得开怀啲定系食得冇咁开怀啊！我选择咗开怀咁去食嘅，咁啊，喂，去咗湾仔一间咧中式嘅酒家嗰度食， 好传统嗰啲啊，因为你讲酒家、啊， 喂，其实佢系叫乜乜酒家咁咯，或者酒应该好少叫酒楼啊，其实佢系冇后边嗰两个字添嘅，佢直情叫。 嘟嘟咁样咯，间铺头就喂龙字头嘅、哦，咁咧原来咧所有个有个龙字嗰啲咧都系次哥嘅地头嚟嘅、哦，我唔知道啊，我唔知道啊， 系啊， 系 啊， 啊，我纯粹供咗入去啦，跟住咧一入到去嘅时候咧，即系同两个朋友食饭啦，跟住已经喂嗰咁似次哥嘅，跟住嗰个部长话系、嗯、啊，呢度系。阿次哥间铺头嚟， 仲要你去佢坐镇嗰间，因为通常你咁多间都会周围走。 系啊，佢咁巧，我去咗湾仔嘅一间啦，即系因为啲朋友都喺湾仔嗰度工作啦。哇，试咗咧，佢有七道菜到啦，总共系八道嘅，连埋唔会得七样咁唔吉利啦。你估 lucky seven 咩？咁啊，仲有一样系甜品嘅，咁甜品我就不嬲都唔好噶啦。喂，讲两样嘢俾你听，我真系超好食。 最吸引你一定 觉 得必须要介绍。系 啦，讲两样。喂，這個、呢个咧劲啊，因为咧大家可以睇下啦，即系阿小白同 Heidi 可以睇下呢一个咧，系啲咩嚟？系啲佢有啲石头咧烘热咗咧， 系咪鲍鱼啊？ 上 边 有啲炸物系啦，咁啊头先都讲啦，呢个铺头最劲抽就系鲍鱼啦，即系你旧时有睇阿次哥做节目，佢最兴就系话俾你听，啲鲍鱼去到澳洲嗰度，你知佢个发迹地都系澳洲咁，哇啲鲍鱼点先拣得新鲜啊咁样啦，咁嗱。我哋正常咧，即系譬如喺街市买啲鲍鱼翻屋企煮，咁、你通常都系蒸啦，系咪？ 蒸啦，果皮蒸啦， 果皮蒸啦，即系恒常嘅食法。有阵时咧，我哋咧都会觉得啊，鲍鱼攞嚟炸咧，好似好嘥咁样，或者处理得唔好啊。 通常你炸嘅嘢，譬如你炸好咧，都会食落去咧系软，咁你外脆内软。但系鲍鱼你应该系爽口嘅咬口，咁点样炸完出嚟个口感会系点咧？ 喂，佢先咧将啲鲍鱼咧炆淋咗先啊，已经炆到入晒汁啦，跟住咧嗰个炸皮咧，只不过俾到你另一种嘅口感噶咋、就做咗个外脆内软出嚟，入边仲渗。煮一啲佢炆完嗰啲鲍汁咯，所以 同埋睇你摆出嚟咧，佢嗱鲍鱼你炸咗嚿，但系佢个鲍鱼个壳咧，仲有啲巧妙喺上边嘅喎。 系啊，佢仲再加咗少少咧，叫做芦笋啊，同埋少少芦荟落去咧，即系令到个食落去咧冇咁流啊。哇，呢一个几霹雳， 令到你个芦荟即刻咧，女士们食完炸物就觉得哎呀弊啦，热气啊，热气啦，抵消翻， 平衡翻。 佢隔篱咧仲有啲炸绿色嘅嘢啦。咁我以为係炸紫菜啦咁样，即係或者炸啲你有阵时啲炸物呢旁边咪小白都食好多。 紫苏叶嗰啲。 係紫苏叶嗰啲啦。我都以为係紫苏叶嗰啲喎。你但係唔係喎。我一路食一路食一路食呢我食到呢要再叫多一兜返嚟。 咩都係炸都係炸咗不过好薄嘅嘢。 係啊炸完之后仲冇咗个苦涩味啊佢係 Superfood 羽衣甘蓝啊。 哇。 係啊喂呢、這个真係我。人生未见过一个羽衣甘蓝处理得咁好。 咁食落去系点噶？你个口感 食落去咧就索索声噶，好似紫菜咁样咯。咁、但系咧羽衣甘蓝有一阵苦味噶嘛，大家都知道啦。唔系咁多人顶得顺嗰阵苦味嘅，知道就知道佢系健康咯。咁啊用咗呢种咧少少油炸嘅方法咧去处理呢个羽衣甘蓝，再加鲍鱼咧。正流口水系、流口水啊 想试啊想试，因为佢一兜兜咁有啲石头喺下面暖住咧，净系嗰个卖相都几吸引。 系啊，咁咧、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啊，喂呢、這个龙虾汤饭咁啊。因为我请两个朋友食啦，咁一人一盒啦，咁佢咧就俾只龙虾仔嚟嘅啫。咁呢一种龙虾仔嘅 size 咧就系嗰啲日本龙虾嗰啲 friend 啦，即系日本人处理龙虾就好少攞嗰啲巨型嗰啲美国龙虾、咩波士顿龙虾、加拿大龙虾咁样处理，佢攞啲细啲嘅龙虾，跟住咧再将另一半嘅龙虾嘅虾肉咧就再剁到好细，跟住再熬汤、再煲饭。跟住咧，隔離嗰係個湯飯，再加埋米湯， 有脆米嘅，係啦，有脆米嘅呢只， 哇， 好食啊！呢、這個吸引啊！ 即係嗰個龍蝦湯味咧，直情湧都埋嚟你嗰度啊嚇！咁你又唔好問幾錢啦，我覺得呢餐飯食得好貴嘅。不過即係有陣時年尾咧，都真係想俾自己少少一個甜頭啊，犒賞一下自己啦。咁啊，最後咧， 你琴日仲要係咪？你唔係做東，琴晚去食？ 唔係琴晚去食，早幾日啦。琴晚去食可能直情 book 唔到位添啦。係啊，咁啊，仲有呢一個咧，可能我唔知兩位咧中唔中意松露啊？ 你哋 OK 唔 OK 噶？我咧系阿小白咧话自己系呢、這个明太子控啊，一见到明太子咧就会着魔噶啦。我咧系一个松露控嚟嘅，我咧 一碟意粉啦，你一羹松露咧，我唔得噶，我尽量咧想嗰啲松露有两羹或者三羹啦，嗰啲松露酱，跟住捞到成碗松露咧都系嗰啲松露味咧。 平啲俾啲诶松露嘅油煮俾你，会唔会都好少少啊？煎一煎个底先得唔得？ 类似咯， 你都系要求高、 啊。我要求高，喂，呢、這个咧又系一个炸物嚟嘅，不过呢个炸物咧又系啊吓，咁佢染咗蛋黄咧，首先炸咗一个咧新鲜嘅中虾啦，跟住咧再喺上边咧再放咗咧。好大劈嘅松露咯，咁你入边咧就有两种复杂嘅味道啦。第一种咧就系松露嘅咸香啦，第二种咧就系咸蛋嘅咸香。佢下边咧就兜住个生菜，咁你就连埋个生菜，连埋个炸虾，再加个 声啦，系嘛？ 又系真系好吸引嘅一种食材咯。即系有时我都觉得，喂，人哋咧嗰啲攞奖中菜咧，真系用晒心机啊，用晒即系。好多創意落去煮咧， 落曬乾坤啊！ 係啊，同埋咧，我中意咧呢啲新派中菜啊，因為咧佢碟頭上俾你咧，你唔使咁尷尬。有陣時咧，你同啲咧好尊敬嘅人食飯咧，但又未熟到，譬如大家可以共用一對筷子。譬如屋企人食飯咧，就基本上冇公筷啦，除咗你話喂近排身體唔好啊感冒咁樣先整對公筷。但係你有陣時有啲商務食飯咧。你真係好尴尬㗎嘛，你食中餐呢嗰、那个叫公筷呢要夹嚟夹去夹嚟夹去咁样呢。咁你就麻麻地，但佢依家呢每一道菜呢都係一碟一碟咁样呢上到喺你面前呢，我觉得 ok。 同埋你个 portion 係啱啱好嘅，即係 嗱讲咗好多好啦。咁讲一样唔好嘅。我通常都係咁贵啦。同埋呢我觉得有啲嘢呢係 麻麻地呀。 无鬼味嘅嗱，我而家俾一张相啊，小白同哈利睇嗱，呢个咧就系佢其中一道菜咧，就系、是、都系攞奖嘅，佢声称啊吓，咁啊下边就系沾住啲嗰啲叫做咩啊 温室菜苗， 系温室菜苗啦，中间咧就有块好似 冬瓜定系 海绵咁嘅嘢啦，嗰啲咩鱼肚啊，系咪、 哦、 鱼 肚 嚟 噶？ 鱼肚啲 friend 啦，跟住有啲冬瓜粒啦，跟住有啲叫做冬菇粒啦，咁样啦， 有块金箔， 系啦。其实我自己系好怕食金箔嘅，我觉得金箔首先系冇味道嘅一样嘢啦，第二系斋睇嘅一样嘢啦，第三系一样金属嘅嘢啦，第四 系食得到嘅金箔， 系食得到嘅金箔， 即系可以俾你食嗰只 呢块咁嘅嘢啊，令成碟嘢啊，起码加咗50蚊啦，即系成本上加多咗。 我以为呢个多过零添。 咁我觉得呢啲就嗱，我好实际嘅，我觉得好食嘅嘢咧，我又会赞啦。啲过度浮夸嘅嘢咧，我就麻麻地，我叫完之后都打过突，哇！ 但系佢有冇写明喺个菜个名嗰度系话金箔嘟嘟嘟嘟，定系冇讲？不过哦，原来有金箔啊，即系呢一个咧。 呢一道菜叫金玉唔满堂咯。咁、哦、你未必会即刻sense 到佢个金玉满堂就系有块金箔。 不过你话觉得无谓咋？有啲人真系瘦嘅，尤其是可能系啲商务嘅饭局啦。咁、你个邀请你嘅人，你觉得好被佢重视？哇！即系吓好重手、啊。 你 O 唔 O K 啊？蟹田， 我唔抗拒，但我又唔会特别要求，即 系 我唔会特别想要嗌啲有金箔，但你俾到我食，我就哦都 O K， 但又唔会咦咁，即系 O K 咯。 我都系地啲啊，我宁愿咧食多只乳鸽，炸嗰啲红烧乳鸽开心啲。 气派，我觉得。特别 touch， 我又想知道甜品系咩？ 甜品啊， 红豆沙嗰啲， 杨枝甘露再加个红枣糕咯。普通啲嘅呢一个系，不过个杨枝甘露我觉得做得都好 creamy 嘅，但你知道啦，即系甜品铺做杨枝甘露好多。间都好出色啦，咁但系就即系比较养颜少少咯。个红枣糕亦都炖得几得意，不过我都系嗰句嘅，我欣赏佢每一样嘢都系碟一碟一碟咁样上，即系自己顾自己。有阵时食中菜好怕就系、是、啊，究竟啊呢嚿鱼我又要夹俾你，跟住人哋要夹翻嚿乜嘢俾你。 同埋其实我又一般咧就系啲饮宴咧，去到你前面俾你睇一睇先，跟住又要嘥时间去分咧。其实你觉得啲员工都几辛苦，加埋你坐喺度等佢分啊，咁又会令到个饮宴会 bling bling 声嗬。其实而家你话我哋用个人化咁去上菜系好事，我都中意。 系咁最后讲埋呢个啦。咁佢嗰个最劲嘅地方就系佢门口有。有个吧台嘅，咁吧台又饮西式酒嘅，咁样，咁佢依家有个圣诞嘅特别版，就有个咩啊，洛神花茶 cocktail 咁样咯，即系硬系中同西咁样啲 cocktail fusion， 系啊，咁啊，大家适随转变啦，都系嗰句啦，圣诞节咧，大家揾啲令到自己觉得过得开心嘅方法就得啦，食咩都唔重要，最紧要咧系有爱喺入边咩。 Dear Jane 有呢一首作品 Dear Christmas， 好中意咧，就系、是、我哋本地乐坛咧都做好多好有圣诞感觉嘅歌，唔、一定话听英文歌吓，都一样有圣诞 feel。 系啊，咁啊，当然圣诞节之前都要播一播呢啲 咧 应节嘅作品咧。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54，电话旁边有李太喺度，李太早晨。 早晨。 早晨啊！喂，你老公生日，系咪今日正日啊？定还是补足啊？ 今日正日， 12月23号，李生。 系啊，李生喺咪你旁边啊？依一刻。 喺啊。 系啊，喂，叫阿李寿星仔讲下嘢先，同佢讲几句。 哦，好啊， 系啊，好开心，系啊， 即系都系知道嘅，唔系一个神秘嘅电话嚟嘅、啊，李生， 李生，喂，生日快乐，祝你越嚟越靓仔啊！ 有冇谂过李太会俾呢个点唱嘅惊喜你噶？ 冇噶，其实真系。 你开唔开心啊？而家感觉点？ 好 surprise， 好 surprise， 哎呀，咁又好啦。 多谢你睇， 系啊，多谢你睇，咁啊， 叫得咁生外嘅， 系啊，咁唔紧要，费事公开身份咧，姓李嗰啲 所谓亨利啊嘛，结婚， 姓李嗰啲好显赫噶，可能啲权势系嘛，稍一不慎啊，露出，喂，究竟系边一位富豪咁啊？喂，讲下你哋结咗婚几耐啊？李生， 我哋结咗婚其实就差唔多九年噶啦， 好难啊！一嚟神早流流考，系九年定十年咁样系嘛？ 啊，系啊，99个月噶啦，其实 九十九啊，咁啊开心啊！喂，今日生日谂住去边度庆祝啊？同老婆系啊。 其实我哋就晏啲会过去罗亚方舟系啦，嗰度系啦，即系住一晚咁样咯。 哦，住一晚 系啦，同埋顺便喺嗰度食好飞咯。 哦，好啊， 呢啲全部都系你睇安排嘅。 系啊，好好，即系 心思细密就你睇， 将光荣俾翻晒你睇。 系啊，好细心啊。 系啊，细心咪好咯，啊，未娶到个老婆好咪好咯。同埋咧，罗亚方舟又好， 都有啲洗涤 啊， 系洗涤心灵嘅感觉噶。 系啊，好嘛。 系啊，同埋一个圣诞气氛咯，嗰度。 系啊。系喎，我想知道下布置成点啊？嗰边 系啊，有机会影啲相摆上网 share 下啦。好啦，又俾翻李太讲下先啦，好嘛？ 好啊，好啊，你等一阵啊。 好，好大啊，证明 好有心思嘅李太，点解会帮老公拣呢个嘅安排嘅？即系呢个活动嘅节目咧？ 因为我哋都系基督徒啦，即系好想喺圣经嘅地方一齐庆祝啦，系啦，咁样同埋都可以去参观，又可以有餐食咁咯， 好有意思，好有爱 啊！咁啊，祝你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幸幸福福啦！有啲咩要祝福先生噶？咁啊，透过大电波讲出嚟啦。 祝福老公身体健康啦，身心灵健康，跟住工作得力，仲有咧就长跑长有。 哦，跑手嚟嘅系咪啊？ 系啊，同阿小白一样都系跑手。 咦，会山头撞个小白噶？ 系咯，可以喺山头撞下喎。 系喎， 系有机会嘅， 有机会嘅。好啦，咁啊，今个早上咧拣嚟呢一首作品啊，名字叫做《真情流露》，嚟自歌神张学友嘅歌啦。 好多谢 送俾李生李太， 多谢晒李生李太， 拜拜。 拜 拜。 仍难尽信我是这样的无穷好运。能遇上精彩的你，我缺点胜别人，你竟费尽心神把我留起。如仍未清楚地说在目前我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心爱的亦只是你。我与你永不可别离，爱你爱到死。因只得你，方可使我流露自己。你眼里那种种传奇，追我追到死，一生使我动情，是你。仍难尽清楚地说，在目前和今后。无论哪一天都爱你，我这刻要直言，到沧海或桑田，最心爱的亦只是你。 哇！呢句 呢句说话，个个都受噶啦，男女都受噶啦。 就系张学友嘅《真情流露》结束今日节目啦，讲拜拜咯， 听日见， 拜拜。